盖该区。本港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薄雾，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三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21点，跌咗136点，成交金额11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1点，升1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安石 A50中国13.62升1毫，南方 A50 14.44跌8仙，中国平安82.25跌8.5，建设银行6.52升2仙，工商银行5.8升3仙，腾讯控股113.5升7毫，中国银行4.44升1仙，中国北车12.64跌3毫。盈富基金是23.95跌1毫，港交所177.3升了4.3。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6，英镑11.861，瑞士法郎7.715，澳元6.264，加元6.584，新西兰元5.938，欧元9.2709，每百日元对港元6.4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212。日经平均指数报17408点，跌42点。港金现价报1108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194.01美元，卖出11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山顶道上山方向近住百家道嘅临时工程咧已经完成，而家来回方向嘅行车咧就回复正常，但系车龙咧仲系有待消散嘅。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系交通畅顺嘅，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威道西行去礼顿道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过咗兴发街。而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有啲挤塞嘅，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提一提大家，为咗配合喺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嘅公展会活动，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以及系百德新街以西嘅记尼佐治街咧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新路方向元朗、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53，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7:04。驾驶人士必须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竞选2014年度最具分量嘅乐坛成绩表，香港乐坛典范。第一位进入名人堂歌手，音乐殿堂至尊谭咏麟，同你一齐细味佢嘅家传户晓金曲。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1月9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想出国表演武术，就要学好基本法，练好基本功。 师傅，乜基本法用得着吗？ 用得着，拎住特区护照免签证去嘅国家有140多个嘅，香港居民嘅旅行同出入境自由都受到保障。想知多啲，就要熟读基本法，练好基本功啦。 一切源于基本法。 过去50年，香港都有购买东江水，目前系占70%以上供水来源。 专家学者指，长期依赖单一水源，唔单止削弱议价能力，亦会造成缺水危机。 香港系全球前3名耗水量最大城市之一，究竟港府有几重视水资源？对减低东江水的依赖有乜嘢目标？又应该点样负起珍惜全球稀缺水资源的责任呢？ 铿锵集今晚7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四人 band 山组合 Back On 啦，2005年出道至今推出过总共15张 single， 上一次为动漫唱主题歌曲已经是 Fairy Tale 第14张，今次全新的作品亦都系嚟自机动战士高达的主题歌曲 Celerian， 在日本流行榜新上榜打入第10位，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今个星期推介之选 Back On Celerian。四位嘅成员包括有 Teda、Kenji、Shun 同 Gori。日本嘅成绩越做越好，香港会唔会都系一样呢？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Back On Celeria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昼4点到6点，百元号天空海阔内播出。 喂，介绍个朋友你识啊？ 又嚟？ 佢嘅特色系三高。 详述之啊。 第一，佢有6尺高。 吓。 第二，佢 EQ 高。 吓吓。 第三。拍着佢做嘢，包括你容忍力都会好高。 有啲兴趣，高姓大名？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波成。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 ，Give me 5，有2个钟头俾你认识我。 就5点11分了， 是啊 ，Hello， 呢、這个应该是很多人的2015年的第一个翻工嘅日子， 噩梦嘅开始， 第一个嘅 Blue Monday 啊， 好事发生嘅，好事发生嘅， 有咩好事啊？ 唔知新一年新开始啊嘛，喂、哦，咁同自己讲噶啦，梗系第一日就打岔自己， 我每一日都咁同自己讲噶， 咁、啊、有咩好事发生咗啊？你 我啱啱呢个星期系去咗一个嘉年华嗰度玩嘅，喺中环海滨嗰边。 咩嘉年华？咁多嘉年华咁咩？而家有 呢一个 系咪同一个嚟噶？摩天轮嗰、那个啊？ 摩天轮系隔篱嗰一个咯，就系、是。 摩天轮隔篱有嘢玩嘅咩？ 有 好多溜冰噶， 新开 系咩、 哦？室外嘛， 呢个系一个环球嘉年华，系好多年噶啦，由以前喺旧启德跑道有啦，喺以前旧嘅天马南有啦，到而家今时今日都有。 但咩之前接咗噶？我记得 系啊，冇咗几年， 冇咗几年 又搞翻啦咁啊。 系啦，佢应该最出名有一个叫咩 G Force 嘅机动游戏咁样，就系好出名嘅，即系每年啲人去都系挑战嗰个噶啦咁样。咁、 okay. 所以 G Force 系边个啊？ 佢係 即係 gravity， 係即係 stand for gravity 咯。 係咪上下都各有一排咁樣？跟住佢就360度 轉啦。係360度轉，跟住公轉又會，然後嗰啲凳本身又會自轉咁樣嘅類似。咁、哦、所以就轉得好犀利嘅嗰一個。 我有驚嘅喎。 是真的， 因为我感觉好像我会跌落街咁咯。 哦，系啊， 系啊，因为我零舍瘦啊嘛，咁嗰啲绑喺我身上面嗰啲， 好松啊， 好松啊， 相对上系松啲嘅。咁你成日会觉得自己好似会肥咗出去咁样咯。 哦，即系所以你就去咗玩呢、這个。 系啦，咁但其实一样最特别嘅地方咧，系我本身唔玩机动游戏嘅。 我发觉好多男仔都唔玩噶。 我喺下面睇，其实已经惊噶啦。咁但系个问题系， 咁你去系为咩咧？ 即系入去八卦下，同埋玩下啲摊位游戏。 因为钱噶 嗱，佢其实佢因为入边主要系机动游戏有一堆，同埋有摊位游戏。咁佢入场咧就系唔知 即系一个冧心咁， 一个冧120零蚊咁样就包啲 tokens 咁样嘅。咁、啊、如果你入去就可以另外再加钱再买，譬如10蚊一个咁样样咯。系、 okay, 啊，咁你玩机动游戏咧，其实都要俾 tokens。你玩摊位游戏又要， 即系俾个代币。 系啦、啊，俾个代币佢去玩咯。咁所以入到去你可以，即系我呢啲唔玩嘅，系、啊、我唔玩机动游戏嘅，咁就走去玩嗰啲摊位游戏，掉下公仔咁样样，就真系好多。好多公仔， 点解你睇到掉公仔咁开心嘅？ 我唔明个乐趣喺边啊嘛，从来都 个乐趣唔系攞个公仔噶啦，已经系玩过一啲嘅， 掉钱落海就冇分别噶， 其实都系噶。 咁你细个喺丽苑嗰啲掉香口胶啊，去到欢乐天地嘅年代 掉彩虹嗰啲啦， 由细到大都系觉得呢样嘢系只系呃我嘅钱嘅啫，即系我系你睇住我玩，你觉得有钱袋咗落佢嘅袋，然之后你觉得好开心，其实我本身系唔开心噶， 因为你啲钱系咁掉出去噶。 我有啲朋友曾经好疯狂啊！喺日本嘅时候咧，又系玩呢啲机仔咧，即系又系类似推银嗰类嘅，总之都系不断要掉代币入去，玩3000蚊。 咪系咯， 同一部机玩3000蚊。 个 point 系乜嘢咧？ 好难走，因为咧你玩呢一啲， 仲嗰个嘅赔嗰个机会率啊！我净系觉得仲衰过你去澳门赌场玩一铺咁样，即系你明唔明？ 咁又未去到嘅，点解？因为大家。去到嘅時候，啲人係有一絲希望，就係因為你見到出親嚟嗰啲人手上面都拎住一隻公仔嘅，起碼即係由 但咁易中嘅咩？ 嗱，佢真係易中嘅。你問我嘅話，如果你要攞啲細只嘅，可能一個手掌咁細嘅係細掌，然之後兩隻手掌嘅係中掌啦。 真心你覺得嗰隻公仔係靚嘅，但係 唔靚， 咪係咯？ 你要我哋一去到 嘅公仔就即係可唔可以唔要公仔咁樣？ 冇噶啦，除咗公仔之外就冇其他嘢啦。 你呢個講法就即、是、係，其實不如求其揾個 top 先啦。即係其實我本身想追李嘉欣嘅，咁追唔到，追 細細粒都算啦，係嘛？ 係嘛？ 丁子咁大個，然之後又走樣嘅咁樣，咁冇所謂啦，起碼有 top 啊咁。冇意義啊！ 唔係嘅，咁你玩嘅過程當中你係開心嘅，即係你問我玩嗰啲攤位遊戲係開心，先唔好講你掉幾多錢落去啦。 我會對嗰啲獎品係唔動用噶。即系对于我就系啦，我唔会系嗰啲行过，可唔可以掉只熊俾我啊？嗰啲人咧，我就唔会嘅。 系咯， 所以通常嗰啲礼物系吸引唔到我嘅。反而佢话你玩嗰个过程开心咧，我就觉得系真嘅。 真嘅，刚才你识咗嗰个玩嗰个摊档嗰个，即系睇档嗰个，然之后嗲佢送咗俾你。 哎呀，中系咪中咗？系咪中咗？ 系呢啲咪叫高手咯？你玩应该 aim high 啲。 唔系嗰个玩嗰个过程，反而对于我系吸引过啲奖品嘅，因为确实你喺屋企你唔可以摆到一个。把咁啊，唔知点样又可以搵支气枪射。 唔紧要啦，听日我整过呢啲吓，咁我攞嚟问下。 喺广播度嗰度咯， 十蚊铺， 你叫我哋啲同事玩。 十蚊铺吓，我铺张纸你哋订，系啦，我攞啲公仔翻嚟俾你哋抽。哇，发新年财唔系靠呢铺啊，我啊， 唔系你真系有礼物嘅话都仲好啲啊，点解你冇礼物啊？ 有同你玩喎，十蚊铺， 你话发新年财嗰嘢真系噶，你玩亲呢啲咧，其实都系好受嗰个现场气氛感染嘅。因为你处身一个系嘉年华嘅气氛啊，咁你就会想玩啊！你无端喺 office 度整咧，冇人理你系正常嘅，因为大家唔系一个 mood 度嘛。等于你有一样嘢， 开到几档咯， 可能啦，你营造到成个广播佬都系嘉年华， 走廊都系啊！ 叫阿斌仔攞啲嗰啲唔要嗰啲玩具出嚟啊！咁啊，大家 佢冇玩具系唔要嘅 ，sorry。仲有一样嘢就系你发觉嗰啲氢气球啊。你平时系唔会想买噶嘛？ 从来都唔会想买。 但系唔知点解，一去到圣诞新年咧，就会有啲歌仔出嚟揸住嗰啲氢气球喺度卖。我啱啱圣诞节先定倒数嗰日先听到，有班僆仔就唔知喺边度搵翻嚟啦，唔知佢卖紧心形嘅氢气球咁样，咁卖40蚊一个咯。 系啊， 但系我嗰阵时系讲紧可能十点到啦，佢卖剩两个就佢话， 咁系好赚嘅， 系 气 氛 嘅 咋真系， 嗰罐gas又唔系好贵咁样，你泵上去啫嘛， 系啊，个气球成本可能几毫子咁样嘅咋， 你明知道佢系。值一兩蚊，但你都會買。 從來投入唔到嘉年華嘅，我係即係我係覺得，我覺得個氣氛好人造噶，嗰件事係即係唔係真開心咯？我覺得呢啲 我真係開心 嘅。我從來都唔係好投入到嗰種氣氛。 我嘉年華 OK 嘅，主題公園嗰啲我就唔係好投入到咯。 都唔得， 即係主題公園我就覺得真係好人造咯。但嘉年華 去動物園我就 feel 到開心啦。 即系因为啲动物真嘅， 啲动物真嘅， 得意咁样啊！ 啲动物真性情， 但系到大个都唔觉得开心啦，因为你 feel 到其实佢哋唔应该系属于呢一个 动物园嘅 嘛。咁我就好惨佢哋，咁我就 又投入唔到啦。 之前细个你都会去睇海洋公园睇嗰啲海豚啦，而家你大个觉得其实佢唔应该系喺我咁细个缸入边噶嘛。 细个你觉得佢好有灵性嘅，你觉得好听话好得意啊。 跟住细个你觉得海豚七色笑嘅，其实唔系佢样系生成咁啫。 魔鬼鱼嗰啲咪系咁咯。 系咯， 魔鬼鱼嗰个样，根本佢天生就 系 咁啦。 佢好惨噶， 我怀疑咧，咁你应该咧去大英博物馆，你都会唔开心噶。 呢啲我未去過，呢啲嘢唔係應該留喺英國㗎，佢應該去翻你所屬嘅地方 的，佢侵略攞翻嚟㗎， 佢屬於喺個金字塔裏面㗎， 佢哋應該係 China 㗎，佢哋 made in China 嘅。concert 我就開心啦，即係成晚哇嗰個氣氛，咁我就覺得大家有嗰種氣氛，我就投入到，係啦。 但可能佢都係設計出嚟， 假 encore 我又慶祝，我就唔得，因為設計出嚟假 encore， 即係假 encore 成日從咩即係出翻嚟， 佢實知㗎嘛，你都 嗰啲燈咧。如果叫啲人，哎，叫啲在場嘅人可唔可以著咗你個光啊？咁啊，好浪漫呢啲得唔得啊？ 唔係，佢自動波著係得嘅。 但 係 如果 歌手嗌 就 受肉酸。我真心係覺得咁樣嘅。 但一般人又好少會真係無端端自己攞個燈出嚟。 即等於我去 concert 嘅話，我好憎 pom pom 棒噶嘛。我從來都覺得一樣係超級唔環保啦。 我都 係。即你製造，你突然間一晚你做成萬幾二萬個膠袋啦，因為每人揸住兩支，我當你紅館有一萬人啦，咁即有兩萬嘅膠袋啦。 二萬支啊！ 你仲有個膠袋包住個 pom pom 棒啦，咁即有成 仲有支管啦， 三萬個膠袋 啦， 一萬支管啦。 系啊， 系咪先？ 我都觉得好浪费。 同埋嗰个声系唔organic噶嘛，嗰个声系，因为佢唔系真系掌声嚟，掌声系有唔同噶嘛。呢个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同埋好嘈咯，只系 佢就系要嘈咯，咪就 系，系啊，冇意义噶。 系啊，所以冇乜用噶。 系啊，即系嗰啲咩以前兴讲啲咩手掌嗰啲啪啪啪啪啪嗰啲咧， 唔系都一样系浪费嘅。 系啊，我就嗰啲好人 做。呼吁嗰啲做演唱会嗰啲唔好再搞啦， 唔好搞呢啲好嘥嘢啊！真系系啊，即系呢啲我从来都唔系好投入到嗰个气氛噶嘛。 但 嘉年华， 我觉得好明显，波就系嗰啲咧，一入去就好投入到。 梗系啦，佢买嗰啲 无论主 题 公 园票， 我就系想讲，无论系主题公园定嘉年华， 我有童真啊嘛。 即系唔同，即系咯，即系跟住唔系我咯，可能你会中意嘅嘢。 是会真的会有的，虽然是去来去都是那些地方，但你隔一段时间你叫当自己避一避世又好， 避 一 避世 即是你叫入去 在那里隐居， 喜欢那些人 短暂性 是觉得入面就是被你逃避了平时的压力和环境，你入了一个 王国， 你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是啊，你说自己呃自己又好，什么都好，但是叫做可能你同朋友拍拖 的小朋友，你知不知道小朋友啊 一点都不童话，是吧， 小朋友不懂翻屋企啊，都识得去主题公园噶。 哦， 我有个 friends 要带，佢带佢个朋友个仔啊，即系佢冇小朋友嘅，咁但系就好锡佢个朋友个仔啦，咁啊带佢出嚟玩啦，咁啊佢啊你想去边啊？佢话你之前咪话应承咗我去主题公园咯，即系佢觉得佢扮唔记得啦。咁唔知系咪佢一开始已经谂过我个 friend 会扮唔记得啦？咁佢就首先讲呢句说话就，你唔记得你之前话带我去主题公园噶啦咩？咁啊，跟住哦系啊，哇但系好远咁，同埋因为佢冇怕。巴士嘅，即系备战。哇，好远、啊，但系都唔知搭咩车去好。咁佢求其讲一句咁嘅，谂住 hea 佢啫。点知个僆仔咧喺佢自己个背囊度咧，攞咗一张嗰啲港铁嗰啲地图出嚟啊，同佢讲：我有地图啊，我识佢，我带你去啊。 一上地铁就去到噶啦， 系啊，由呢度转车转车去到啦。 佢咪话：系我哋搭呢条线啊，去到噶啦。 系啊， 所以佢哋唔识翻屋企都一定识佢主题乐园啊， 方便到死。 不过喺现场见到真系情侣居多，同埋你会见到好多。男士啦，包括我啦，咁就好努力咁样样咧，去玩嗰啲嘅摊位游戏，目的就系想咧要得到嗰份礼物俾女朋友讲，即系一个意思就话我成功咗啦，我得到啲嘢带翻嚟俾你啦。 佢有件狩猎嗰 系啊 ，exactly 就系嗰种。 其实我觉得系 trophy 嘅感觉咯，嗰只公仔其实系唔系真系。即如果攞唔到系输咗嘅感觉，唔系因为想氹个女朋友开心咯，系觉得自己冇面啫嘛，其实 出去打猎，然之后吓， 系啦， 我斩咗个唔知咩动物嘅头， 射一只鹿翻嚟啦，咁样 摆条颈度啊你，咁 啊，咁因为现代男人已经失去狩猎嘅能力啦，所以就变成掉公仔， 掉公仔都去到，咁啊现场有， 如果隔篱嗰个阿哥咁样掉咗只大过你，咁你咪好冇面咯， 系啊，咁你咪要再掉只大过佢噶咯，俾无止境咯， 掉到啊？ 有隻細細地㗎啦，叫做即係叫做得意啲嘅。 掉幾多錢啊？ 掉咗 翻嚟， 我都想知喎。 掉咗其實好似兩 round， 佢掉我玩嗰個遊戲咧係一個木桶，然後你掉個波落去係唔可以彈翻出嚟嘅。嗰種係啦，即係你要 keep 住喺裏面，但係個木桶佢係斜斜地，同埋都幾彈嘅個波。 大力得就係佢彈出嚟啦，細力得就去唔到啦。 係啦，咁我好似掉咗差唔多三四 round 咁樣。咁一 round 就話頭先第一次講，好似兩 round 到啦。 而家 唔 係 用咗三四 round， 因為我記得兩 round 係掉到個細獎，要兩個細獎先換到一個中獎。咁一 round 大概可能20蚊左右啦。 細獎係咩？ 細獎一隻好核突嘅鯊魚咁，好似。 定唔知一个士多啤梨车仔咁样。 所以你就觉得唔可以要，就要储一个中奖。 系啦，就为咗要有个中奖，所以好努力咁样要玩多个细奖翻嚟。 喂，廿蚊一 run 啊？ 系啊， 玩四 run 就80蚊嘅咯。 系啊， 80蚊攞咗只唔系好靓嘅公仔。 80蚊嗰只咩啊？ 中奖嗰只就得意嘅，一只跳跳虎咁嘅公仔就靓嘅，我觉得相对地喺全场里边、所有嘅嘢， 你加咗呢一个主角即系唔靓啦， 乜靓啊？嗱， 相对上全场里面， 佢呢啲系等同自己生个仔一定靓噶，你明唔明啊？ 咁梗系啦， 大佬自己亲手做翻嚟嘅，唔靓啊， 梗系赞噶啦。唔系咁，但系跟住除咗啲贪嘅游戏啊、机动游戏之外， 咁成晚系你拎住个跳跳虎定女朋友？ 大家各自有拎住啊，一系玩下，摆喺嗰顶帽度影下相嗰啲嘅。 我觉得好攰啊，要拎住啲嘢周围行。 好咗佢细细只嘅，咁但系现场有一部嘅叫做又唔系叫机动游戏，一个游戏啦，系我未见过，亦都觉得好得意。但系佢系好惨咁摆咗喺公厕隔篱，冻咗喺度，好似一个电话亭咁，冇乜人行埋去嘅。咁嗰个系乜嘢咧？原来就系一个俾你感受咧龙卷风嘅一个机器。电话亭嘅，咁你入两个代币落去啦。 咁喺一个嘉年华入边有啲咁嘅， 唔知嘅。初头我都唔知咩事噶， 因为外国成日有龙卷风啊嘛。 你入咗去之后，佢闩埋道门，好似电话亭咁。但系佢个望成道门咧系透明，你望到入边嘅。咁初头行过嘅时候，见到入边啲人做咩咁大风咧？做咩踎咗喺地下啲头发飞起晒咧？ 好笑啊！ 咁唔知咩事嘅，跟住然后咧嗰部机咧有个标靶，好似你揸车几多时速咁。咁佢就去到唔知发到90几，然后去到100咁样嘅，一路喺度跳。啲指針，咁我初頭唔知咩，咁我行埋去望下啦，因為又 feel 唔到好大風喎。咁但係望到佢嗰、那個嗰部機嘅設計寫住就係龍捲風嘅感受器咁樣，模擬器，龍捲風模擬器。咁我就知道啦。咁原來就係你入落去之後，佢就會由最低嘅風速慢慢加到去100，然之後裏邊嘅人咧就會啲嗰啲面咧又會鬆曬啦，塊面啲頭髮又會揈。咁啊，成個遊戲好似玩2分鐘左右。 咁俾啲情侶入去嘅意思係 唔係情侶嘅？有啲正如一家大。 逃命鸳鸯 系咪个仔入去咁样样噶？ 点解我要攞20蚊令到自己咁难受，同埋咁丑， 仲要俾外面啲人围住睇， 仲要实系拍片啊！大佬，我去摆上 Instagram tag 翻你咯。 唔使钱都要谂下，仲要俾20蚊我先。 外面啲人就围住， 佢俾翻20蚊，我话差唔多，我觉得。 即系有冇咁玩啊？ 我冇玩啊，因为我哋觉得 你似会玩， 唔知个意义喺边度啊？即系觉得 你公仔都掉咗咯。 你个 你真系在乎意义咩？ 你人生揾到你个意义啦咩？ 揾到啦，就系、是、唔玩呢部机咯。 系 咯，系啊， 呢个似系最好玩嘅嘢嚟噶咯。 系，但系 嗱，你又唔玩嗰啲机动游戏啦，咁 真系玩唔到。 呢个起码你可以拍条片俾我睇下，你有几核突。 好似要受苦咁样咧，俾钱入去。 哦， 系啊，20蚊我就话晒都。 哦， 系啊，但系啲人入边真系好靓，喺外面睇系一种欢乐嚟嘅。 我咪就系想你带翻呢种欢乐俾我。 死喺入边，我谂 咁又唔会嘅，佢纯粹好似头顶一个抽气扇咁样，但只不过开咗好大嘅啫。 哦， 系啦，一个龙卷风模拟器咯。 OK， 好紧张啊你。 咩啊？点解嘅？ 你眼镜啲鞋又出翻嚟咯？ 又唔记得搽啲嘢上去啊？今日 你做咩啊你？ 龙卷风嚟啦！龙卷风， 你系咪讲大话？其实你有玩嘅。 哇！冇啲咁嘅事。Electric lights blow my mind, but I feel alright. I never stop, it's how we ride. Roller coaster till we die. You catch my eye, girl, you wanna fly. I'm so alive. Never stop, it's how we ride. Roller coaster till we die.Just wanna break the rules. Boys and girls across the world, put it on our dancing shoes. Go into the discotheque, get it loud and get it late. I don't wanna go to school, I just wanna and get my guitar. Sunglasses on, so light it up. Never stop, it's how we ride. Roller coaster till we die. Charlie XCX 有句嘅新歌叫做 Break the Rules。喂，一阵间新闻啦，新闻之后，因为今日星期一啊， 冇错，有呢个 Harry 机顶，合合合合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话，星期三起重新开放示威区场地。行管会经讨论之后，多数议员同意立法会秘书处提出的建议，定出开放示威区场地的规定。曾玉成话，临时措施包括开放时间由朝早七点到晚上十一点，禁止示威者携带露营帐篷，不准生火或者涂污，以及限制使用扩音器。下星期行管会再讨论时，先决定是否将有关临时措施改为长远措施。周浩成又说，由于大楼有多处地方损毁，维修需时，天美道行人路仍然有帐篷，数目不断增加，对议员出入和车辆构成影响或者危险。加上示威人士早前离开时表明会重返示威区，所以定出开放场地的规定。消息透露，政府听日向港澳办提交民情报告。据了解，报告冇立场、冇情感同埋冇结论。泛民召集人梁家杰认为，如果系咁，就等同系废话，无聊亦冇意义。至于消息指特首入闸门槛可以讨论降至八分一以下，梁家杰话，如果只降低入闸门槛，出闸方面不动分毫，泛民一定否决。工党主席李卓人亦话，如果入闸容易出闸难，即系意味市民最后无法选出心目中嘅特首。对于有学者建议以白票守尾门，李卓人话唔认为有关建议可以交换泛民，唔否决人大框架下嘅任何方案。亚视拖欠员工薪酬事件仍然未解决，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表示，通讯事务管理局会继续留意事态发展。劳工处早前亦已经发出34张传票，他希望股东在源头上解决事件。續牌方面，蘇錦良指，通訊局作為獨立監管機構，已經在去年11月向行政會議提交建議，考慮因素包括機構營運和財政是否穩健。他說亞視接二連三欠薪，局方認為情況不理想，無論有沒有白無事，亞視都要解決欠薪問題。在台湾获准保外就医一个月的陈水扁前总统，下午三点半离开台中监狱。坐住轮椅的陈水扁身穿黑色外套，戴上白帽，登上私家车前，由儿子陈志忠搀扶站立，向闸外的支持者挥手。车辆驶出监狱大闸时，陈水扁将车窗较低，再向到场的民众挥手。民众催前试图同他握手，又高呼支持的口号。陈水扁坐的车由警车开路，他将会回高雄的寓所疗养。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薄雾，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三，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嘅，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受到爆水管影响，现时九龙城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龙岗道同埋城南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而同样是受到爆水管影响，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有部分行车线是受阻。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新路方向元朗，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可能是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 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陈生，做咩咁愁啊？ 唉，我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谈判咗几次都解决唔到。 如果申索金额唔超过50万元，你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由调解员协助找出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调解悭时间，收费平又保密，那就可以达至双赢咯。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是3199-519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转了行做杀手。 而明知伤过后泪音 呃过是会有阴影的。Stevie 的新作品演绎了女人被抛弃之后充满不安全感。MV 微电影里面她更加对另一半一有怀疑就出刀做了女杀手。 但意识不断落沉，明明不想去信任。 作曲默纯碧，填词火火，编曲 Johnny 严监制 Gary Chan， 邓丽欣 Stevie 的新作品戒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介绍个女仔你识啊？ 两个字形容佢， 女神。 诶，一街都女神啦，而家。 但系佢嘅功夫好到家噶。 哦，袁秋啊，你讲？ 唔系啊，讲紧佢啲文笔功夫啊。 哦， 佢把声啊，仲不得了添啊！ 你仲唔系讲袁秋？是孝公啊？ 梗系唔系袁秋啦，我讲紧黄天怡啊。 想知道我黄天怡究竟同袁秋有几大嘅分别？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7点 ，Give me five，come on。 合合合啊！ 系啊，今日嚟有合合合啦，星期一。 今个礼拜有咩主题啊？合合合。 今个礼拜主题咧，主要系关于一啲纪录嘅嘢嘅，同啲纪录性 纪录， 系啊， 即系你先世界纪录、 世界纪录啊等等嗰一啲嘅有关嘅、哦，因为佢又唔系三条完全都系关于咁、哦，但系左楞右楞咁样有啲关系啦，咁、哦、样嘅。 点解讲纪录咧？今个礼拜 唔系因为冇即系上网揾资料嘅时候见到得得意意，系啊。 我以为呢排有啲咩事发生， 系真系有啲嘢发生咗嘅、哦， 但系唔讲得嘅， 都可以讲嘅，因为特 別係喺內地，其實都唔係發生咗依排一段時間，有一個內地節目咧叫做《超級大腦》，唔知你有冇聽過？咁今日都好似出咗一單新聞，就係講咧話有一個參賽者，咁佢個名叫新哲，係一個好似有少少自閉症嘅人。咁但係佢咧參加一個項目喺呢個叫《超級大腦》嘅節目裏邊咧，其實就係不斷去挑戰一啲好高難度嘅項目啦。咁佢嚟挑戰嘅就係 用腦嘅嗰啲項目， 即係需要用到腦嘅一啲技能咁樣樣嘅。咁佢挑戰嗰樣嘢就係佢嚟香港咧，就係坐一個直升機喺香港嘅上空，好似維港上空，就八個鐘頭。咁佢就要記曬香港維港嘅嗰個風景係點樣樣，然後翻翻去咧就要用一個叫做墨畫掃描啦，即係佢憑佢記憶力咧要將維港嘅嗰個天空線咁樣 畫 翻出嚟。佢用咗18日嘅時間就憑空咁樣畫翻曬出嚟咁樣樣。咁 喺 十八日過程當中係唔可以上網啊，即係唔俾佢出去。佢係喺香港一個唔知 studio 咁樣就俾佢裏面畫咁樣。咁嗰個似嘅程度逼真到咧，甚至乎喺嗰個節目上面一個嘉賓范冰冰咧，佢話連喺嗰個碼頭上面隻船個擺位咧，都同佢睇嗰陣時一模一樣嘅。佢畫翻出嚟嘅時候，咁所以就有一個咁樣嘅節目。 咩構造啊？呢啲 好彩范冰冰冇著低胸裝咋， 如果唔係 畫唔到。 畫不到 我又畫埋落 去，畫唔到啊，大佬啊！ 系啦，咁所以就係有呢個 畫到播唔到啫， 咁住係啦，遮住起格咯咁啊，係啦，咁所以就係呢一樣就係 即 係 嗰幅畫入邊突然間話，你點解嗰度打格仔？哦，咁啊，范冰冰企喺嗰度咧，我估下咩時候企喺嗰度？ 唔俾啊，低空全部唔得，蘭桂坊嗰一集全部都打曬格，點解啊？冇啊，好多低空啊， 好多范冰冰嗰度， 好多啊，咁樣啊，係咁啊，你話第一條啦，係嘛？ 係啦，冇錯啦。 Harry 机顶盒， 嗱咁啊，第一个问题啦，因为讲紧呢个叫做超级大脑咧，咁我见到呢个新闻之后，我都好好奇，即系望下究竟其实佢除咗呢一个嘅头先讲嘅墨画扫描啦，叫做呢个项目之外，其实过往有啲咩嘅人喺上面参加过，即系叫做玩过啲咩项目？因为通常嗰啲项目其实佢哋自己定出嚟嘅，咁佢哋通常背后都有一个 story 嘅，譬如头先嗰个男仔就系因为佢想证明俾佢爹哋睇画画都可以好出色嘅，咁所以就用呢一个方法咁样，咁所以我就即系玩完一轮嘅，佢由好似2014年年头开始已经系第一季開始玩，咁到而家都一路好似準備第二季㗎啦。咁當中佢哋一啲測試係有成功同埋有失敗，咁同埋個評判亦都會就住佢嗰個嘅挑戰項目呢係會俾一個評分，佢覺得個難度系數有幾高嘅。咁所以我就即係頭先即係都有望過下啫，究竟有啲咩嘅項目有邊啲係成功嘅呢？咁我哋都揀選咗幾個出嚟。咁以下呢四個裏面呢，有三個呢係的而且確係喺過往呢個節目裏面出現過嘅一個挑戰比賽，而那個挑戰者都是成功的，只有一個呢是假的。那以下四個其中一個是假的。 你會不會幫他買廣告的？ 什麼 不是內地節目來的嘛。 是啊，就是純粹一個得意的遊戲節目這樣。那麼第一個的挑戰項目呢，就是講緊一個估大細的一個。 什麼大細啊？ 一個數字的大細。 又是范冰冰做嘉賓，是不是每一集都是范冰冰做嘉賓的？ 不是，应该不是。 今天我们的来宾是范冰冰， 我们来 猜猜他的大小。 大小 年纪是几岁的？应该是这样，应该叫开大细。那是怎样呢？他的游戏就是不是，他是那个电视 screen 上面会显示一个数字。譬如第一个数字是1啦，那他显示第二个数字的时候，如果大过他呢，你就要按一个掣，小过他又要按一个掣。 欢乐卡。 是不是？那个叫欢乐卡。 欢乐今次有玩过欢乐卡的嘛，这个是。 是啦，一个这样不断这样出一个数字出一个数字，他就要不断给反应。那然后但是讲那些数字呢，是讲那个是有成六七个位的。而那个数值的误差可能前面和后面那个可能只是个位数嘅相差嘅啫， 凭空估下一个 number 系 不断系俾反应啊， 即系斗反应快， 斗反应快啊，系啊，即系唔系估大细讲错，系开大细。 咁就唔系欢乐卡，即系佢显示第二个 number， 如果系大过之前嗰个 就 咁大， 系啦，细过你就咁细嘅就系。咁佢咧就系可以喺30秒答30个咁样样嘅，即系一秒一个嘅啫，佢反应。咁呢个就系第一个项目， 好快啫，一秒一个啫。 但佢讲紧嗰啲 digit 系讲紧六至七个位。 咁我数下1、2、3、1、2、3。四嗱，咁就四秒啦， 系啊，一秒一个啊，系啦， 好快啊，感觉 系啦， 咁但系佢可以连续做几多次啊？ 连续啊，连续36个冇错啊， 连续30个冇错， 冇错系 正常咯， 系啦，呢个就系第一个嘅挑战项目，第二个啦，就系咧凭个名咧 去估个指纹系点样呢，就现场观众有120位，佢有晒名，已经预先知道晒㗎啦。咁呢而喺个台上面就有晒佢哋咁多个人嘅指纹喺度。咁嗰个参赛者就知道边一个指纹呢系对边一个嘅在场嘅人士。譬如说黄天怡嘅指纹系呢一个。 咁劲。 关咩 talent？ 咁然后佢喺一个钟之内佢可以记熟晒边一个人个指纹系咩样。咁然后佢现场呢到时就会抽一个人名出嚟、哦、譬如抽黄天怡咁样。咁我就要即刻喺咁多120个指纹里面即刻指翻黄天怡个指纹出嚟。 Okay. 哦，即系佢唔系凭空估嘅。 唔系凭空估，冇可能估到噶嘛呢、這个。系啦，佢系靠记嘅，呢、這个记忆力嘅。 记忆力。 好，跟住第三个啦，就系认斑点狗嘅嗰啲花纹啦。咁又系拖到好似唔知几十只斑点狗出嚟，就喺度 catwalk 咁样行行行，氹氹转。咁嗰个男仔记忆力好强咧，就记晒啲斑点狗。 又系记忆力。 系啦，记忆力。咁然后到 佢估翻中晒啦， 估翻中晒系啦，即系佢抽张相。 边只打边只， 边只打边只系啦。咁佢又估得中晒。而第四个咧就系、是、一个计数好叻嘅，佢就系计开方啊同埋次方咁样，佢可以计到咧开方系16位数字咁样都计到嘅，全部心算嘅啫，即系一张纸一支笔，咁佢心算就可以计到出嚟噶。 嗯，你好，两个重复。一个就认指纹，一个就认斑点， 系啦。 但通常呢啲咧认嘢好叻咧，我觉得系有可能存在过有。 我话其中一个系假 嘅，系啊，四个都一个系假嘅啫。 我觉得认斑点狗 归类法 吓， 我想认斑点狗系假 的。认斑点狗系假嘅，你觉得？ 因为第一个咧，我又唔觉得好，即系冇可能达到嘅嘢。 但第一个有少少就系，我就冇乜节目效果啊呢、這个。 唔系，咁你睇佢喺度啪啪啪啪啪啪啪咁样咯。 系咯，咁台三秒完噶咯，个 show 好难做落去。 唔系，咁可以问佢你平时系点练噶？ 个节目好难跟落去，你谂下啦。即系譬如我哋啊，事先如果系认啲观众系100个指纹，你都可以又一大轮啊，铺陈一大轮啊咁样啊嘛。斑点狗可以带啲狗出嚟行下咁样，计数就可以好紧张，三秒冇咁样计晒啊咁样啊。但系第一个又有少少就系、是。三秒完咗咯。 其实咧，其实我觉得二三四 一个 trailer 时间，我哋已经睇完啦。 就已经睇完啦。 我觉得二三四都系同记忆力有关嘢嘅。 咁、 嗯、 所以你觉得边个系假？ 所以佢觉得狗真系假流先，佢话 狗啊。 但狗系好有节目效果。你啱啱讲完节目效果呢？ 我系变咗从一个节目嘅效果去谂紧嚟。 狗系好有节目效果，因为你拖几廿只斑点狗出嚟。 系啊。 我攞数字估大细嗰、那个 数字， 因为前晚我又介绍咗个 game 俾阿波仔玩咧，喺手机嗰啲 game 咧，就系、是、其中一个 game 系玩呢啲嘅， 系啊系啊， 嗰啲 mini game， 咁嗰个 game 就咧，你系全世界 random 可以抽唔同人同你对线嘅，咁然之后咧，你就其中一个 mini game 咧，就系你唔知系廿秒内咧要同佢斗抢答得多系最多嘅， 系啦，又系俾反应嘅。 我觉得指模系假嘅，突然间， 好， 因为我觉得指模真系太夸张啦，如果可以 可以 记 得到嘅话。 我觉得三秒嗰、那个 好， 无论个节目效果啊等等，同埋再加上我前排介绍咗呢个游戏俾你，我觉得太巧合。 即系你觉得取材啲？ 取材啊嘛， 我觉得好巧合。 如果你错咗就真系 冇嘢噶，错咗咪错咗咯，我欣然面对。 好啦， 佢就唔系，如果佢错咗，你咪话你谂得自己太重要啦。 唔 系， 但 你介绍啲嘢冇影响。 我就嗰个节目真系吓三秒咁样完啦，好冇效果咯。 好，呢一条真正嘅答案咧，系俾梁德辉估中咗。 你 个睇穿咗， 冇 出息啊！你叫我唔够胆大声讲啊！你就知，哎呀， 我 从两个 方面去猜测，所以我咪答啱咗。 系啊，嗰个系假嘅。头先你讲指模嗰、那个， 得闲介绍啲嘢俾你玩先。 嗰个指模嗰个咧，都系嗰、那个的而且确系真真实实存在嘅。即系嗰个男仔讲嘅记忆力系真系过目不忘得好紧要。 哇，好厉害、啊！指模都记到。 但系佢话咧， 睇到成个香港都画咗出嚟啦。 系啊， 维港个 skyline 咁样。 但系指模系讲紧每一只都系差唔多。 系啊，但系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因为嗰个参赛者话其实佢好苦恼，因为佢所有嘢都过目不忘咧，其实系好辛苦，系瞓唔到觉，因为每次一瞓觉就所有嗰日发生嘅嘢嘅片段就会出翻。所以其实不是一件太好的事啊，有阵时系啊，好，跟住第二条啦吧。 第二回合 round two， 可唔可以下个礼拜转咗音乐剧同我？ 好， 唔该你啊， 好似每个礼拜都咁讲喎。 嗱，好啦，呢、這个第二条咧，又系另外一个嘅纪录嚟嘅，不过今次唔系一个游戏嘅节目，系喺一个印度嘅男士咧，佢凭佢嘅一个鼻哥。所創造一個世界紀錄，咁、呢個男仔咧好後生，23歲咁樣，咁佢個名咧 叫做无可勿得乌尔希侯赛恩咁呢个名 字，侯赛恩得嚟嘅， 系啦，咁好多个侯赛恩啦，咁所以讲佢全名，咁咧佢就用用佢嘅鼻咧就系、 是、好多个侯赛恩，我净系识周星驰入边嗰个侯赛恩， 好多啊，都好多无可勿得噶佢哋，系啦，咁咧佢就用佢个鼻哥咧，咁就创造咗一个新嘅世界纪录，咁以下呢四个咧有其中一个先系真嘅，咁究竟系边一个咧？咁第一个就系、是、咧。佢其实讲緊呢佢即係叫要破一个世界纪录，佢每日都会练习六个钟头去为咗呢一个纪录嘅。咁第一个呢就係佢用鼻去倒立咗11秒，靠佢个鼻支撑个身体倒立咗11秒。咁每日就用六个钟头去练佢嗰个鼻哥嗰个力度咁样去试。第一个。第二佢就係用佢个鼻哥呢50秒就打字，就打咗103个字。就创咗呢个世界纪录，就每日用六个钟头就练打字啦。第三个。就是他用个鼻咧去吸水，他用了2分48秒吸咗1公升嘅水，系啦， 水猪猪。 咁啊，每日去用六个钟练习，就要用个鼻习惯嗰个吸水嘅， 令自己成为吸水猪猪。 另外系啦，吸水大笨象咁啦，变咗。 系 第四个就是他打黑痴，用咗20秒钟打咗7个。咁啊，平日点样练习咧？就系、是、 净可以摆佢喺赌场嗰度， 点解？ 风水阵， 风水系咁打一次，哦，吸水啊！我要你讲打一次嘅喎， 起晒啦！你每日亲嚟过啲水，唔俾佢吸干啊！劲过晒所有嗰啲阵，我俾你。 因为打一次就每日令到练习自己个鼻，令到佢好敏感，咁所以先可以20秒钟之内打到7个黑字。咁究竟呢四个边一个系真系佢苦练之下破到嘅世界纪录咧？第一个倒立啦，第二个系打字啦，第三个吸水，第四个系打一次。边一个系佢用佢嘅鼻哥所创造嘅世界纪录呢？ 我估一系二一系三啦， 系 啦，因为我鼻去倒立就即系几唔 make sense 嘅， 吓破世界纪录 好多都系软骨嘅，吓、 啊、 你好难支撑到嘅。 我反而系谂， 同埋倒立你个人，我琴日开始练倒立啊，吓、okay? 我发觉你要用我头顶都得，你用我鼻嘅话。你个条颈会差唔多成90度咁样咬， 但系你见唔见啲印度人咧好中意做瑜伽噶？ 但都唔系用， 我觉得佢哋骨骼精奇到一个地步系我哋想象唔到，我反而估呢个系真的，所以 我估呢个唔系。 同埋佢可能未必全部力射在个鼻度嘅，佢可以揾到一个嗰啲叫咩 受力点啊， 系啦支撑点， 支撑点。 佢话只鼻。 系用个鼻咯， 系啊， 鼻 咁你个鼻点摆都好成问题啊！ 一阳指嗰啲都系咁样啦，一只手指举起自己。 咦？你乜突然间咁支持？咁支持？ 你话吸水吸几耐话？ 吸水系用咗2分48秒吸咗1公升。 我好强记忆力，我过目不忘。 一次过 咩啊？ 一次过吸啊？ 系，总之2分48秒吸1公升，咁佢可以唞气嘅。 咁唔得，通常咁样啲世界纪录咧，唔可以俾你咁分开嚟整嘅。 你可以啊，佢系可以嘅，佢系有咁样嘅。 所以我唔可以。点 解你两？ 是可以 的， 你两个 做 定 啊？即系你话喂，我而家破一个纪录啊！就系我唔知系通常几耐之几要吸晒1公升嘅水，你花几耐啊嘛？但你话啲分开咁样唔得噶嘛？嘛， 得啊！咁佢个时间咪耐啲啫嘛？只不过佢用2分48秒就吸晒1公升 咯，就系嘛？呢规矩 系其实健力士世界纪录自己定噶嘛？系啦，总之佢呢个就用2分48秒吸晒1公升咯，唔知啊？ 我觉得系打字。 佢觉得系打字， 咁突然嘅你又， 即系用咗50秒， 系三噶嘛， 系啊，50秒打咗103个字， 呢个冇乜睇头啊，我觉得 冇乜睇头，但系就系啲无无谓谓啲嘢咧，无啦啦一格新闻咁，唔知点解，同埋我睇过有啲类似嘅世界纪录嘅，系啊，就系嗰啲无啦啦格仔嗰啲咩国际万象啊，即系嗰啲 国际万象， 通常有一系列国际万象就无啦啦即系好奇离嘅世界花边新闻噶嘛。 哦，国际万象系一个 column 名嚟，一个专栏名，我谂咩国际万象， 环宇首期嗰啲咧， 首期啊， 嗰啲咧，只系嗰啲嚟 嘅。哦 ，OK OK， 我估用个鼻倒啦，系佢呢个印度侯赛恩用个鼻做嘅世界纪录。 打字 ，Eric 就估打字，真正嘅答案咧系有一个答案嘅，今次系 开啦， 打字嗰个系啱， 又系 又俾佢。估啱咗， 睇过啊，真类似嘅嘢。 呢、這个冇乜睇头啊，真系好劲咩？ 纯粹无谓 咯。鼻打字好劲咩？ 绑手绑脚咁样，仲用个鼻度嘟嘟嘟嘟嘟咁样打字，就系咁啊！就 绝对木料都劲啦， 会打唔到篇嘢出嚟咯，可能系。 啊，有冇可以打一篇字系咩字咧？ 佢好似系有意义，但系嗰个新闻冇讲到嗰篇内容系咩？ 系、最值得即系我想知佢，既然有我鼻打字，要苦练每日六个钟打咩字，可以急103、103个字啊？ 103个字啊！ 103个字有咩咁大意义？个人要咁样做咧？咁样 可能 I'm so tired 咁咯，会打。 咁日文都好 差。My nose is strong 啊！真系。 第三回合 Round 3 一定要轉咗一碼。 嗱，啱啱嗰兩個問題咧，都係講緊一啲記錄咧，係啲人叫可能自己努力咁樣就可以係叫做成功到啦。咁但係咧，有陣時你有啲嘅所謂嘅願望，你未必話自己努力都可以得到一啲好虛無嘅願望，可能你想愛情啊、事業啊等等嘅嘢。咁咧喺呢個西非嘅呢一個多哥嘅地方，就有一個景點， 肯定係睇國際萬象揾翻嚟嘅啫。 系啊，搵啲搵啲千奇百趣，咁 或者360度搜寻， 一分钟睇完呢个世界嗰啲。咁啊，西非多哥呢个地方有一个景点咧，就系佢系 claim 系自己可以帮你完成到一啲愿望，咁啊，所以吸引到好多嘅游客去到。咁呢一个地方就系、是、去到嘅时候，啲游客就会可能买一啲嘢或者做一啲事情咧，令到佢心里边所希望嘅嘢系可以达得到。咁、以下呢四个嘅景点啦，所谓有一个咧。就是这个叫西非多哥的景点。那究竟哪一个是真的， 就是令到你愿望达成的。 是的，可以令到你愿望达成的了，去到。 关记录什么事， 什么没我跳了的了，刚刚。刚刚我转了个踢啊。啱啱系啊，系啊， 你又话今日个主题纪录王啦， 可以叫做系啊。 第有冇理由第三条都揾唔到啊？纪录 要得意啊嘛，呢个纪录咪呢个跳过咗，系啦。 你又似啊？ 有转折起承转合，你而家转一转过嚟呢度。 你知咩叫系列啊？ 老细，我哋有人答啱咗，你要罚啊！ 系列啊！ 好，第一个就系呢一个景点咧。其实就系喺多哥一个卖馒头嘅伯伯，佢个名叫做爷爷马路。咁呢个爷爷马路咧，佢卖馒头就好多人去买。点解？就系讲紧呢啲馒头咧，系会带嚟好运，因为曾经嗰条村曾经有啲疫症咧。 下一个 食过之后咧，啲人都冇事。 下一个啊， 你听埋先啦，可能啱噶嘛？呢个系咪先？好，第二个啦， 同日本嘅呢啲温泉馒头有乜分别咧 ？Lucky 馒头。 第二个啦，呢、這个景点咧。就是一个印度神的一个神像，但是讲它是有一座山咁高。 西非怎么有印度神的神像？ 什么印度神的神像？ 神是无所不在的。 在西非。 香港你都会有外国那些，是不是？是不是？西非。 为什么印度神像在西非呢？ God is everywhere。 在西非有一个，可能他们都是相信印度的宗教，是不是？咁可能有一日你会见到观音在这个西非都不出奇，是不 是？观音在西非都不出奇啫。 出奇喎，我都去翻大溪地喎。 嗱喺西边有呢个一座山咁高嘅一个印度神，就系讲紧只要你由佢山脚行到上山顶咧，求到嗰一道符咧，系可以带嚟呢一个好运。咁一般人行咧要行八个钟先上到去，但呢个景点依然都系好多嘅游客咧都系好想去嘅。 咁啲游客咁上到去，咁啊个个都有道符啦，咁有冇？ 求一道符啊？唔容易上去咯，所以咪呢个地方我估系。 即系个意思啊！你系游客，你会唔会花一日八个钟？ 唔系啊，主要做乜？个最大嘅问题系印度嘅神， 西非有呢个印度神， 我谂唔明啊。 第三啦，就系咧有一个， 我觉得呢件事可能系真嘅，但唔知系印度边度，佢会谂唔到你摆喺西非， 应该系头先揾印度个地嘅神揾翻嚟嘅。 有个印度神， 有用，可以下一条问题啊。 好， 嗰个逻辑， 你要真系估，你唔可以净系估个逻辑嘅，你哋要估下嗰件事嘅真确性啊嘛。 嗱，反而估逻辑好玩啲，好玩啲。 估下我呢个思路究竟系点样谂嘅咧？而第三个啦，就喺、是、呢个景点咧，喺一个世界上最大嘅巫术用具嘅一个市集，嗰度系买好多嗰啲动物嘅尸骸啊，有嗰啲骨啊，有嗰啲血、啊。 我睇过呢个报道、啊， 系啦，有呢个地方可以嘅。 你都几中意睇呢啲？ 因为嗰个有本 首期嗰啲 friend， 因为有本杂志曾经介绍过系世界唔同嘅贸易咧，咁佢讲话原来咧喺我唔知道非洲边度啊，但系非洲有一个城市咧系卖好多啲 voodoo 嘅一啲即系佢哋嘅巫术用嘅用品嘅，咁佢影咗出嚟，譬如有蝙蝠脚啊，跟住好多动物啲骨头、啊， 啲骨头 啊， 啲尸体啊， 但系佢哋话系佢个每日嗰个交易量系好大嘅，即系所有非洲人佢哋就喺嗰度就买呢啲嘢，可能医病有医病，招财嘅招财咁样，非洲有个城市 系啦，咁。我呢个就系多哥啦，睇下你会唔会拣呢个啦。第 咩咁？但系你嗰个系做咩啊？ 就喺嗰个巫术嘅用具市场嗰度可以买嗰啲嘅动物嘅尸骸。 咁然之后咧就会 lucky 啦。 跟住佢就会帮你可能作法啊咁样。 我拣呢个 咁样嘅。而至于 呢个数系真噶啦，你都讲咗啦。 但系佢话唔知系咪多哥嘛？系啊嗱，其实呢个唔系多哥咯，呢个系小哥咯。 小哥啊， 唔系又系印度 多弟啊咁样， 又系印度 嘅系啦。至于第四个啦。呢、 這个好似冇晒人咁啊！你 交气啊嚟嘅啫呢啲。第四个啦，就系咧呢个景点。 我哋两个交紧气啦，好辛苦啊场戏。 就是在这个的一个秃鹰的鸟巢那里，就是没有一些野生的秃鹰 BB。因为呢讲的是西非多过这个地方，秃鹰是代表带来好运。所以啲景点的游客呢亦都会去这个地方去尝试摸一些 BB。不过未必每一次都有机会摸得到，因为是野生的。咁所以以上四个边一个系真嘅咧？ 我为咗支持你估第四，我觉得好似好过瘾咁样摸啲秃鹰 B B。 好， 同埋好似即系 攻击性咁强，佢真系 所以话呢啲危险性咁高， 所以你摸到你好彩啊， 系 lucky 咯。 系啊，好啦，真正嘅答案。嗰、那個市場係多過，係啊，係喺多過啊！ 你輸在我見識廣博啫，咁慘。 係、哎、你見識廣博抵你啱啊！ 但我想問咧，第二個係咩啊？頭先話 西非嘅印度神啊嘛， 印度神咧，咪喺印度嗰度攞靈感 嘅？唔係啊，純粹講錯咗啫嘛。我應該寫非洲神啊！我望住西非，但我諗起呢個印度神。咁既然係咁，就將錯就錯啦。 點知真係錯嘅？ 我應該係寫翻個非洲神。 你冇諗過我哋咁 alert 啊？ 咁你咪估唔到啦，係咪先？ 你好 alert 咯，我覺得。 非洲有個印度神啊，你就輕輕帶過去，係啊，你總之有啦。 啊！ 好弱鸡，我三条全胜， 好劲，你劲啫。 系啊，你今日三条全胜， 我哋好似冇乜试过三条全胜啊。 有 咩？ 你同我都试过 噶、 哦？ 喂，你要罚啦！ 我之前都试过三条全胜啊。 系啊， 搞错你、啊。 咁你叻啊嘛？ 唔系啊， 喂，你下次可唔可以同一个系列啊？第三条问题。 系咯，头两嗱，头两题归世界纪录嘅。 第三条啊，第三条唔系你过咗啦，自己决定。 搞错、啊！ 你有冇见过人哋啲 design 系列无端端有一个，即系成个系列都可能系动物嘅，突然间有个唔知乜鬼出嚟？ 或者玩千奇百趣，无啦啦，我哋讲鬼故啦， 错位晒， 冇我哋跳咗啦， 系咯， 好啦，咁啊， 今日你有三题啊，三个零， 唔好低估我哋啊， 冇低估，叻嘅你哋，俾个机会你， 我哋叻系唔需要你去证明嘅，知唔知啊？ 龟龙佢将会翻高雄嘅寓所疗养。天气方面，一股和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薄雾，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三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福亨村对开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中快线受阻，一带咧都开始车多噶。就系、是、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福亨村对开有交通意外，中快线受阻，一带咧开始车多，经过朋友小心。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就暂时畅顺嘅，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有啲挤塞，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咁另外受到紧急水务维修影响，牙前围道去旺角方向介乎南角道同埋牙前朗道一段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将军澳宝康路宝信路桥底方向上德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新路去元朗、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和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 每年最紧要去打流感针，保护自己同屋企人。 是啊，卫生署今年的疫苗资助计划开始了，合资格儿童和长者去参与计划的私家诊所打流感针，资助额还提高到每剂160元。接种疫苗后约两星期，身体先会产生抗体，早些接种就早些得到保护。想知多些可以打2125-2125。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正选2014年度最具分量的乐坛成绩表。 司仪包括 李志刚、 侯家明、 黄天仪、 凌子维、 崔杰彤， 强劲配搭，排出黄金司仪阵容。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1月9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黄天仪的五个特质：平， 唔系啊， 瘦， 吓、啊， 矮， 算咩？ 扁， 真系、啊， 懵， 懵咩？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5点到7点，黄天仪 ，Eric， give me five。 强劲配搭， 黄金阵容，好光荣啊！我而家同两个黄金司仪阵容， 唔系啊，一个就 喺 你隔 篱 咋， 一个就黄金司仪， 黄金司仪黄天仪啊！ 哇，阿头稳添， 好嘢， 好嘢！ 下年就到钻石级嘅系列， 绿宝石级啊，跟住越嚟越劲。 系咪有间房噶？ 唔系，可能有襟章咯。 系咪钻石级有房坐有海景啊？ 通常啲保险界咧，佢哋咪成日都 我见嗰啲传销有房坐噶嘛？ 有 噶，钻石级就有房 有个勋章咁样戴住可以。 或者保险界佢哋成日都有啲跨业嗰啲广告咧，就 系 佢哋 每年有一次 好多唔同嗰啲级数噶嘛。 系啊系啊， 蓝宝石级、绿宝石级，跟住好多级咁样噶嘛。你嘅黄金级 系啦， 加油！黄金司仪黄天仪， 去蓝宝石买进。 喂，今日咧，我哋有啊新年嘅陈永新上嚟嘅。 系啊，大家好啊，我又嚟啦。 系啦，2015年啊，新年快乐。 系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喂，咁啊，今个礼拜又系噶啦。 系啊，又嚟啦。 新一年我哋又嚟玩下呢个爱情 地 狱 选择 题，关于咩嘅咧？ 今日就系、是、啊。大师受唔起，大唔死，但受唔起，因为有黄金丝 儿。 大唔死，俾黄金丝儿吓亲。头先一入嚟听到，咦，黄金丝儿阵容好。 呢啲枪对你编剧有冇帮助啊？ 唔敢用咯，黄金两个字。 你可以揸下啦。 你未去到呢个层次， 蓝钻石啦都。好啦，今日嘅问题系咁嘅。好啦，你嘅伴侣不停咁伤害你，但系你又仲好中意佢嘅，但系都去到呢个地步，都系要分手啦，逼自己分手啊！咁你会用咩方法呢？ 咩、okay ？我 即系个伴侣成日伤害你嘅，即系伤害嘅意思，你自己砌啦吓，即系总之成日 hurt 到你啦，系啦，话对你唔好啦，系啦，唔赞你啲肌肉啊嗰啲啊，我练得咁辛苦，你都唔赞下， 唔 好下咁样， 我啦， 系啦， 搣你啲肌肉啊， 系啦，或者高过你啦， 唔配合我啦， 系啦，咁但系你 OK 中意佢嘅仲， 系， 咁但系都系时候分手啦 ，OK， 咁你会用咩方法呢？ Okay， 即系我自己觉得要分手， 你觉得要分手啦，的起心肝啦，所有朋友都系咁讲啦，分手啦，你中意嘅，但系要搣甩噶啦，如果唔系你沉沦落去就好惨。好啦，四大选择，第一突然消失， 吓， 即系走算啦，突然间消失咗 ，OK。第二，你用 WhatsApp 就 send 段深情嘅文字俾佢，然后消失， 吓， 系啦。第三，不如度个浪浪地慢嘅旅行。吓、啊，留个美好回忆，跟住先至分手啦。 但系佢伤害咯， 系啦系啦，嗱，好多人咁拣。O K， 嗱呢个我正有得解说嘅。咁啊，第四 走嘅时候，好似你冇伤害佢啊嘛，呢个方法好似 系啦。第四就系约出嚟倾吓，如果揾得出解决方法嘅，咪留低咯。 点解冇一个人我伤害翻佢之后我消失嘅？ 因为呢、這个。诶、欸，好难度俾你噶， 三都得噶，你懒人去一个旅行，但其实你一走了之咁样咯。去 到 嘅时候， 我帮得人讲咗， 系啦。 咁佢咪觉得， 或者同佢讲话你要去摸通呢边呢个头， 你自己去通单人房，佢觉得仲 sweet， 好 sweet sweet。 或者发回程嘅时候，哎呀。我买咗 return ticket 啦，但你嗰张单程 嘅，唔系你同佢讲你要行上去搵嗰、那个， 拜拜 你搵嗰个印度神佛啦，行八个钟。 非洲嘅印度神， 我喺楼下等你。 琴晚拎走佢张 credit card， 等佢冇得买机票咁样。 系啦，咁 系啦，四个选择，系啦，就系、是、咁样啦。你会点咧？ 点啊？你有遇过呢啲情况咩？即系 没有，因为呢排其实都几 last 翻上个月，如果大家记得咧，就系、是、我身边又系出现咗啲情侣啦，就是、女孩子被骗啦，女孩子被骗案就做咗人哋嘅第三者啦。咁嗰啲分手位咧， 我分咗啦， 未啊就系、是，跟住呢啲系啲启发性嘅，即系朋友嗰啲讲就是。 啊，点样分手好呢？不如其中一个就是整个浪浪地慢的旅行去分。 好多人会用呢个方法， 点解要咁做呢？ 佢觉得想留一个快乐嘅回忆。 咁咪好突然咯，对于对方嚟讲，即系明明仲好开心去旅行嘅，点解突然间同我讲分手嘅？ 但系有一啲系大家都已经有一个共，我个朋友试过啦，系其实大家系已经闹交噶啦，咁系已经讲过分手噶啦， 系 咁但系之后咧就唔知点解就系两个九九前前咁样嗰啲啦，九前完之后咧两个又好似又喺翻埋一齐， 系 但系思考过之后都系觉得唔 work， 咁但系就懒系嗰啲好浪漫，不如我哋一齐去到一次嘅旅行，睇下够唔够到，如果救唔到就算了， 就当留一个完美嘅回忆，美丽嘅回忆。 点知翻嚟救唔到，但系有咗嗰啲， 咁黑心嘅你嗰啲人， 好直接喺啲戏嗰啲写噶嘛， 系 啊，通常啲戏系咁写噶嘛。 咁啊，咁啊， 你有下一代噶啦，唔好你咁讲呢啲嘢。 好毒啊，黄金思 仪，黄金思仪真系虚有其名。 今日我要讲六次 ，OK。 咁所以佢哋最后就真系我哋其他人都系觉得好无谓嘅呢件事，因为佢哋仲要拣去欧洲。两个礼拜， 呢个我又有得讲呢个 嘅。佢两个礼拜，即系我话喂，你短短地咁去泰国咪算咯，近地话台湾啦，起码平平地一个 long weekend 咪算咯。唔得啊，因为佢哋有原因，我唔记得 点解唔得。 一个 dream 嗰啲，一个 promise 我唔记得咗，系因为系大家嗰阵时系拍拖期间有讲话想一齐去一次欧洲，系一个目标嚟嘅，定系曾经开头系去过一次欧洲，想重拾翻嗰一种当时好 honeymoon 嘅感觉咁样样。 drama queen 系其中一个啦，但系都系一啖啖噶啦。 OK， 咁总之两个就真系就出发咗啦，两个礼拜就去欧洲啦。 嗯， 咁哇，咁就死啦！跟住翻嚟，咁我哋梗系问发生咩事啦。因为中间已经有人收到个男仔，即系我哋嘅朋友个 WhatsApp 咧，就已经就系、是、做错决定啦咁样。咁原来话因为中间去到头两三日咧，开头好 sweet 啦，但突然间有一晚大家开始系玩坦白啊， 要攞翻个问题出嚟倾啦。 明明得两个人，但系转樽啊， 系啦， 两个人都玩 super 啲嘢， 都要玩坦白。即系大家话咁，我哋不如真系试下倾下咁样样。 系 啊，咁一倾嘅时候，你喺外地咧，最惨就系你冇地方避 啊嘛。 即系你香港，你就算你一齐住，你闹完交，咁你起码我当你有间房又好，即系分开两间房好，或者你本身你开翻自己屋企都好，或者你朋友屋企都好。但你喺旅行嘅期间，你冇呢个 option， 一定喺嗰间房 困兽斗。 咁你就困兽斗啦。咁你之后点咧？你所有嘢你 book 嘅时候都系一间房，都系嗰程机咁样样噶嘛。咁结果就系、是嗰晚啦，撩出嚟嘅嘢系大家消化唔到，就喺去到第三四日啦，两个礼拜啊嘛，咁即系走成差唔多九日十日咧，系大家向呢个 mood 入边度过嘅。 哇，好惨！ 去到最尾几日系大家净分开各自玩， 咁样仲好啦，我觉得 佢就叫舒服啲啦，大家分开各自玩，但系翻嚟嗰程机都一齐坐，咁样样咯。 但系有冇喺翻埋一齐翻到嚟香港？ 梗系冇啦，净翻嚟就即刻冇再联络啦。 咁都唔系坏事嚟嘅。 咁因为嗰个决定出咗嚟就真系 分手分得贵，分手分得贵嗰啲咯。 两个礼拜 唔系嘅，咪真系当去个旅行。 但系去旅行咁样 mood 就惨猪咯。 我有个 case 系未必关晒今日个题目事嘅，呢个就另一单嚟。你讲开我就醒起，我有个朋友咧又系类似嘅，但系咧佢就好，我佢翻嚟我系闹到佢死嘅，男仔嚟嘅。咁佢咧就系、是、出于性格不合，就好想同个女朋友分手。咁佢咧就觉得想完咗个梦佢，因为应承咗，于是请个女仔去欧洲，又系欧洲。咁咧就 之前冇讲， 冇讲，咁就玩得好开心，好 dream， 咁就玩咗一大轮，玩完晒之后翻嚟讲分手， 喺香港 系啦，咁我觉得哇你好贱咯，即系你如果你讲分手，好老实，你即系拱佢落实悬崖啫，你唔使抬起佢先拱佢落去噶， 好似玩惊喜， 系啦，你唔好抬起佢先掟落去，咁咪痛得伤得仲痛，你同人完咗一个 dream， 好似当自己长腿叔叔啊，你完咗个 dream 之后翻嚟突然间。其实咧，我谂住分手。其实我觉得最自私。 佢咩心态咧？但系我想知 佢又系嗰啲男人以自以为一厢情愿嗰啲责任感。嗱，我应承咗你十样嘢，我做晒， 我先 走。 咁但系你唔系呢个 situation， 唔系你做，你交俾第二个做咯。即系我觉得你翻到嚟之后，人哋嗰个女仔仲痛仲惨，即系我发咗个假嘅 dream。系啊，你咁样系，所以同埋佢逃避啫嘛，其实某程度上，即系佢又唔敢讲。 啲典型系嗰啲咧，散咗之后咧，你成日仲嗰啲咩十年后再搵翻你，仲争你一个对唔住嗰啲人。 系啊，以为 就 系 呢啲核突佬咯， 好衰噶。系我好好嘅朋友嚟嘅，所以翻到嚟我系闹到佢不得了嘅。 咁佢个 defense 系咩？佢一定会。 会即系 佢咪话责任感咯，即系应承咗佢要做 责任咯。因为其实 咁佢有冇觉得自己做错先嘅问题？ 佢初头唔觉，因为佢成件事系佢翻嚟先同我诉苦，讲埋个女仔对佢好衰，分咗手之后又喺度讲啲大话，又呃佢，又成拉扯扯咁样，佢觉得好辛苦。因为佢个大前提系话，因为佢都冇听噶啦，我讲白啲都得。咁佢就讲埋话，因为佢哋夹粉工嗰层楼嘅，佢话连层楼都俾咗佢。咁佢就觉得我咩都做晒啦咁样。跟住我话，但系我话点解个，因为我都识个女仔噶嘛，虽然唔系好熟，但系佢都系啲理智人嚟噶，冇理由咁肉酸嘅分得咁样。讲嗰下之后就讲嗰啲单嘢出嚟，我话。你抵死啦！即系你玩突然死亡得嚟，你仲要俾个 dream 人先至突然死亡。喂，两个人去得欧洲，如果真系一又系嗰啲唔知几年嗰啲 promise 咧， 以为你求婚 系啊，真系以为 你哋有 风流 噶。 即系如果佢哋去拉斯维加斯，应该系以为结婚添噶分钟。你咁样抬佢跌落去，我话你俾两层楼 佢。可能其实咧，暗揀个女仔已经失望咗一次噶啦。即系佢以为欧洲系求婚， 冇求婚， 翻嚟仲系 算啦，咁开心算啦，点知翻嚟同我讲 呢啲仲系手术好成功，但系病人死咗啊，大佬。 系 即系。我 系讲手术 成件事好 OK 啊，但系我哋分手啦咁。哇，呢个我觉得真系好 hurt 啊，呢个真系好惨，呢个真系其中一个好深刻的例子。 好多钱咁样去 分到，又唔系，即系所以佢觉得自己都 OK 伟大嘅， 付出咗好多啦，所以就 系啦。但系我觉得唔个处理手法差咯。 咁咪可以介绍俾我啲朋友啊嘛。 唔系佢错啊，错在其实嗰样嘢 呃到几多咪呃几多咯。 佢仲有一样嘢错系佢嗰个价值观错咗啫，即系佢以为所有嘢系对等，可以 compensate 死翻啊嘛。即系我要同你分手，咁我俾半层楼你，同埋带你去一次欧洲旅行，就谂住可以 补偿， 点都可以补偿到分开嗰样嘢一半啩。其实冇完全冇帮助 啦。系啦，即系如果你对对方好，你分手系应该非欧嘅至少。即系你咁样突然死亡，仲要抬起佢掟落去，真系最衰格。不过今日头先呢个例子就唔系好啱今日个题。不过讲开讲埋啫，即系如果你哋代入去嘅时候，就唔好代呢个例子，即系你当话我分手啦，但系都去过旅行嘅话，即系你当倾完一齐去啦。咁我谂好玩啲嘅呢个心理测 验，好难成立啊！喺我世界入边， 系啊系啊， 唔系因为佢对我差，但系我会中意佢啊嘛。 佢一直走咗噶啦，如果俾佢， 应该你对佢差噶嘛？呢个世界边永远都系， 系啊， 好少 系 啊， 或者佢唔会容许人哋对 佢 差， 只要我去消费人，冇人哋消费我。 冇错，消费呢个词 OK， 啱。啊！我琴日用我同我 friend 讲系用消耗啊，呢个男人消耗紧你嘅。 系啊，咁啊， 你个消耗， 你有冇经历过呢啲啊？ 真系无底。 你一嚟就望住波成线 出嚟噶， 佢最似 嗰啲， 因为佢有少少受害人嘅角色嘅，成日都 系咯。我一望落去就好似好受害咁样，即系讲到对方伤害你，但你又好爱佢咁样。咁但系头先呢四个里边，我第一下望咧。系唔使排斥序噶嘛？呢、這个 唔系啦， 因为啱啱讲 即系拣一个， 就系拣 一个算啦。 拣，因为啱啱讲到话要俾个假希望对方留个美好回忆先分开，我又觉得呢件事啊，真系你问我都做唔出嘅，即系个原因都系头先讲。 如果女仔咁样对你咧？其实男仔会唔会 OK 嘅反应 系？系咯，因为 你整容整得好靓啊！ 咁啊，唔系，如果调翻转个情况，即系我好中意佢，佢突然之间搞坛咁嘅嘢，唔系好似你嘅头先讲咯，即系虽然可能未必话女仔唔会求婚啦，但系玩得好开心，好地地翻到嚟，无端端分开咗， 唔系。但系如果当话嗱我 你 O 唔 OK？ 当个女仔对你衰， 嗯， 咁你就同佢讲话其实。我哋可能唔係好夹， 嗯， 不如我哋，但系临走之前，不如我哋去潮 去一次主题，去一次主题公园， 睇个樱花， 系 啊，有年票啊，你马上去买咗， 有年票， 我觉得唔好咯。既然反正都已经决定咗系分开，就无谓再俾机会佢，即系自外生枝，我觉得。 但系啲人，但系嗱，调翻转嚟，你讲去旅行好大件事啫，但系有啲人嘅处理方法就系咧。其实呢我想同佢散㗎啦。咁但係嚟緊係圣诞喎。咁佢过埋圣诞先啦。 佢忘记咗圣诞之后有新年㗎嘛。圣 诞之后又但係又 countdown 我除夕喇喎。 係啊。 跟住咁佢除夕先啦。 即係都係拖下啫喺度。 但係呢个唔係你调返转咗嘛。其实你嗰个除夕同埋你嗰个圣诞唔通你闹佢咩？你一定係有 po 咗啲嘢发生㗎。即係一定 suppose 应该係一个难忘。 即係如果你要扮冇事你又要照送礼物啦，系咪先？你送完礼物之后你。冇幾耐又同佢講分手，其實又係好似好古怪 啊！係啦，即係你擺喺香港個情況咧，我唔當你去歐洲啊，你就過埋一個好浪漫嘅一個聖誕先分啦，咁一樣嘅 case 嚟嘅啫喎。 係，跟住之後新年之後就 咁就會啦，佢咁就會啦。 如果喺香港嘅話，唔需要使咁多錢去依個歐洲嚟， 都係錢啫，搞唔到原來。 佢即刻會翻啊！ 如果去翻嗰個情況又會，如果你問我，如果揀分手一定唔會揀啲大時大節嘅，我覺得即係專即係咩都好啦。咁所以唔會揀。 讲清明嘅时候咯。以后见清佢， 有咩留翻拜山讲？有咩留翻拜山讲？ 咁啊系又会有啲自己呃自己，即系过埋个圣诞先分手嘅话，咁冇理由唔补个圣诞礼物噶。即系你冇原因，你冇原因去解释点解无端端唔俾圣诞礼物， 埋场大龙凤佢先分啦。 系啦，又会做翻咯。但系你话去到俾一个咁大嘅 dream 佢，话去旅行我就唔会咯。即系圣诞你每年都好似都不嬲做开。 你当个分手系会倾有沟通嘅。得唔得先？即系沟通咗噶啦，我哋即系好似 Eric 头先讲嗰个 case 咁，即系我哋去个旅行，去完之后翻嚟分手，得唔得？因为佢伤害你嘛，系你想分手啫嘛。 系啊，我真系唔得噶，你问我 都唔得。 系、 okay. 我会谂得多嘅，去完个旅行之后，同、埋个旅行唔知道发生咩事。 如果 Eric 个例子就系、是、我哋过埋个圣诞分手，系啦， 过埋。 你只要唔可以，但你唔可以同佢讲咯，即系 你自己心入边。 因为如果对方系有意伤害你嘅话，通常嗰啲会 hurt 你嘅人咧，知道你要走，佢一定会箍得你更加紧。 冇错，我突然之间做啲唔伤害你， 所以你系唔可以有共识嘅底下，然之后话、不如我哋去个旅行先啦，你只可以自己 propose 一样咁嘅嘢。 而家嘅情況係單方面決定噶嘛？呢個問題啊，設定都係 自己決定啊。咁但係睇到，所以我又做唔出現，所以第三又唔會嘅。咁第一你话突然消失，即系第一同第二嘅分别就系你究竟留唔留一段文字俾佢先消失啦。 系 咁第一我就唔会做嘅，即系我觉得你 分 WhatsApp 你一个系咩？ 一个就咁消失， 第一 突然间冇咗 WhatsApp 留一段文字先消失嘅。咁其实两个本身我都觉得唔系好接受到嘅， 因为 我觉得 打电话好唔好啲？ 拜拜。 我觉得就算你分手系需要面对面去讲嗰件事咯，我觉得某程度上系一个尊重啦。你问我嘅话，就算分手都好，都唔得，因为我啲朋友真系有个女仔，佢同我讲话，有个男仔同佢无论系表白同埋分手，都只系一个 WhatsApp 啫，只 系。 咁所以喺佢嘅角度，佢都觉得唔系好 OK。 但佢又肯同佢一齐， 我又唔知。 呢个年代又 佢又 OK 咗， 佢又 OK。 可能佢有投诉，但系佢又 OK 嘅。咁可能个男仔本身嗰下吸引到佢啦，我唔知道。咁但系如果你 文笔好好咁样嘅， 吓唔知佢写咗啲咩咧？可能就影咗张相咁。咁但系。所以我一路都覺得，分手或者嗰啲叫提出 有交代， 一定有交代，面對面去解決嘅。 係 咁，所以 你揀嘅係 四樣嘢底下，我反而覺得得翻第四咯， 揀第四咯， 就係、 是、出嚟見面傾，然後嘗試揾方法去搞掂啦，搞得掂就留低，搞唔掂就走咯。Okay. 反而我想問多一句 咩啊？ 嗱，因為條題目開頭設定話咧，佢傷害你嘛， 係 啦，如果佢傷害你嘅話，你覺得佢係點樣傷害你嘅？即系喺呢条题目入边，即系佢 physically 打你嗰啲啊， 定系心灵上？ 心灵上咁样， 我谂应该系心灵上嘅一啲压力都可以叫。 例如咧，有咩人喺你心灵心唔系？有咩例子？你心 有咩人？ 里边一谂、 啊、 一谂就谂到伤害。 呢条题目只有一个人嘅啫， 即系未必。你心灵上觉得伤害嘅系啲咩类型？ 乜嘢先至成立啊？ 系 啦， 系 心灵上。 我觉得心灵伤害可以包括可能佢对你。譬如可能對自己一啲工作或者可能你生活上一啲嘅否定咯，即係佢唔支持你啊，又或者甚至乎佢覺得你嘅決定唔啱嘅，或者佢睇低你，將你睇低嘅呢啲咁樣嘅。 你都大男人嚟喎，第一樣諗呢樣，你都大男人。 咁都唔係，因為你上讓我覺得應該某啲位應該，如果佢睇唔起你，咁點解要同你一齊咧？ 唔係咁有啲有啲人係即係佢都鍾意你，但係其實佢係對你坦白，原來你真係唔叻噶嘛呢樣嘢。咁、 哦、 佢有權係 咁佢係有建設性嘅一個 feedback。係 啦， 我覺得佢可以唔同意我做緊嘅嘢，或者佢未必支持，但係佢唔需要主動地去睇低咯。呢、這個有分別噶嘛？我覺得、 有少少咬牙切齒，佢講到 係啊，即係我 不能夠被看輕啊， 即係咁樣咯。 係啦，係啦， 係 啦。 好嘅嗱，條題目就係重複多一次啦。係 你伴侶不停咁傷害你，你都決定其實你中意佢嘅，但係都係分手啦。咁你會用咩方法呢？一突然消失，二用 WhatsApp 留段心情嘅文字，跟住消失。第三，不如去個浪漫嘅旅行先啦，留個美好回憶先至分手啦、第四，出嚟傾咯。如果傾得掂，就可能留低噶啦。 OK， 咁啊，條題目係咪上咗？ 喺我哋嘅 Facebook 或者我哋 RTHK.HK Give Me Five 嗰個page 嗰度都已經有噶啦。 係啦，咁啊，你可以揀個選擇啦，同埋講點解啦，同埋啊，如果真係你覺得佢係傷害你嘅，佢點樣為之構成一種傷害咧？我想聽下。 我真係諗到打我咯，唔知點解，點解我諗呢個乜嘢？ 留俾我哋啦。個 group RTHK Give Me Five。This is that ice cold Michelle fight for that white gold. This one for them hood girls, them good girls, straight masterpieces. Stylin', wildin', living it up in the city. Got Chucks on with Saint Laurent, gotta kiss myself, I'm so pretty. I'm too hot.

在台湾获准保外就医一个月的陈水扁前总统下午三点半离开台中监狱，坐住轮椅的陈水扁身穿黑色外套，戴上白帽，登上私家车前由儿子陈志忠搀扶站立，向闸外的支持者挥手。车辆驶出监狱大闸时，陈水扁将车窗较低，再向到场的民众挥手，民众催前试图与他握手，又高呼支持口号。陈水扁坐的车由警车开路，他将会返回高雄的寓所疗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薄雾，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三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信业街慢线咧有交通意外，而家大咧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就系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信业街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咧就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跟住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福亨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但系消散紧嘅龙尾咧都排到去屯门市中心嘅。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咧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窝打路道翻沙田嘅车龙排到去油站，而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龙尾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新路去元朗、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可能你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 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行政长官1月14号在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施政报告全文会在网上同步发放，网址是 www.policyaddress.gov.hk， 欢迎浏览。你亦可以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事务处咨询服务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施政报告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港铁多个主要车站、商场等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查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乐观到死，绝不后悔。 前行无量光，似地伴悲观的人，悲观不过盼未为换，行仍是能乐观地痛苦未算苦，谁会在乎？ 明明就是惨情到人人都瞪佢唔抵噶啦。不过歌词入面所刻画的当事人仍然是到死都充满着期盼，所以演绎上就有点矛盾了。 Joey 要在乐观悲观两者之间寻找平衡。作曲五轮真功填词黄伟文，编曲黄伟文、何炳顺、舒文，监制何炳顺。上榜六个星期和上星期一样，保持在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的第四位。容祖儿乐观，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介绍个朋友你识啊？ 又嚟？ 佢嘅特色系三高， 详述之啊。 第一，佢有六尺高， 吓。 第二，佢 EQ 高， 吓吓。 第三，拍着佢做嘢，包括你容忍力都会好高。 有啲兴趣，高姓大名？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波成。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 Give me five， 有两个钟头俾你认识我。 点36分啊！今日咧，我哋有阿陈永生阿 Sunny 喺度。 系啊 ，Hello！ 2015年嘅爱情地狱选择题第一击嘅系， 冇错冇错啊！重复多次你问题先。 个问题就系、是、你嘅伴侣不停咁伤害你， 系 虽然你仲好中意佢，但系你决定都系要走啦。咁你会用咩方法呢？一突然消失，二用 WhatsApp 留段深情嘅文字跟住消失，三。不如去个浪漫嘅旅行啦，一齐之后留低个美好回忆啊嘛，跟住消失或者分手啦吓。第四就系出嚟见面倾，如果揾到解决方法咧，就留低。你会点拣呢？ 暂时我哋嘅听众群咧，佢哋最多人都系拣四嘅，即系头先波成嘅选择、就系、是、有咩出嚟见面倾啦，咁啊揾到解决方法咪留低咯，咁样呢个系大比数啊。咁、 okay. 而基本上咧，佢哋选择除咗四之外咧，就只系得一嘅啫。即系两个极端嚟嘅，我哋嘅听众系啦，一系就突然消失，但系为数比较少嘅，大部分人都系拣四出嚟倾咁样嘅。如果我咧一个普通嘅关系咧，通常想分手咧都系四嘅，即系好嚟好去啊嘛，系咪先秉承住呢一个？但系咧，因为条问题系话佢不停咁样， 你睇中咗，你睇得出呢、這个 不停地系、不停地。 对于你嚟讲，点为之伤害你啊？波仔就话即系可能心灵上嗰种嘅。 一系不断咁劈腿，一系不断咁打我， 劈住腿咁打你 ，physical 料啊， 即系一系就出去搞三搞四， 系啦，不停嘅，即系好多，你发觉好多女仔喺出边搞一阵嘅， 仲要高调， 系啦，咁、 okay. 一系咧就真系打我，唔知点解会觉得人哋打我 ，OK， 我未试过， 仲系好爱佢， 系啦，我做咁咧呢个情况咧，其实我最后系会拣一嘅。 哦，点解咧？ 突然消失嘅，因为咧，我系一个偏向心软嘅人嚟嘅，即系如果假设，因为嗰个设定系我仲爱佢嘅咧， 系 我仲爱佢，系好容易会俾佢影响到。咁所以如果一见面啊，或者去咩旅行啊， 好易俾佢 氹 到噶咯， 系啦，就好易俾佢氹到嘅。同埋你 WhatsApp 咧，其实你 WhatsApp 得俾人咧，好多时其实你某程度都期望人哋有回复噶， 系啊。 即就算你講到好撇脱話，我留完呢個 WhatsApp 我就走噶啦，我就消失噶，除非你 block 咗佢， 係啦，除非你 block 咗或者咁狠心啦。如果唔係嘅話咧，通常都會回噶嘛。咁一回咧就又係一個導火線，好容易令到走翻轉頭。咁所以咧，如果我嘅性格咧，我就寧願 cut off 曬佢啦。如果我愛佢，但我又覺得即唔可以再留喺佢身邊啦，知道佢傷害緊我，咁、就倒不如突然消失啦。 你恐怖啲啊嘛！ 令佢突然消失 我选择嘅我要令佢突然消失啊 我要去嗰个咩边有咩非洲啊定边度买嗰啲 系啦个 动物尸体 嘢 无数量西非学 呢个先系最 绝嗰个我呢个 我要令佢突然消失 同埋好似唔使谂 手尾 唔使系啦好似冇乜手尾唔使谂咁多嘢嘛呢个即系无论佢消失定我消失都好 好明显系一个经历过爱情啊嘅女仔讲嘅嘢头先嗰一大段 系咩 点想听咧经历过爱情咧 我都想知喎 全部所有嘢佢都塞晒啲 situation 落去㗎喇嘛。嗱如果咁呢我就会咁又会俾佢乜乜乜乜乜。咁、另一个又咁又会咁。 係 啦有过去的女人。 咁你最唔会选择嘅就係同佢去旅行啦。 旅行係我最唔会揀嘅。我觉得好做作啊同埋呢个做乜即拍韩剧而家。 可能真係去 留咁美好 回憶，可能真係去韓國咧。 我覺得真係好做作咯，呢下好似。同埋你諗下，而家係我做，我冇辦法喎。即係我心入邊盤算所有嘢啦。但我同佢講 ，B B 啊，你想住邊間酒店啊？我去 book 啦，或者點，我哋嗰個行程係點？哇！我覺得即係世紀最做作嘅女人。 即將要分開㗎啦嘛，仲要冷戰啊！ 即係你唔會對佢好冷淡噶嘛？其實你預備得呢個 trip 都係冷係想。即系好圆满咁噶嘛，咁你一定交气交到最后噶，咁好虚伪咯，我觉得。 好似睇得韩剧多嘅人拣嘅呢个选择， 系啊，好似嗰啲叫咩人格分裂咁啊，我觉得。 香港好多其实， 好、 okay. 多人拍拖都系人格分裂咁。 冇错， 最难拣系你梁德辉。 系咯，因为我讲我会令佢突然消失啦，呢个系我最会拣嘅。 冇呢、這个 ，sorry， 好邪恶我人， 冇得拣呢个。 佢会 不 定伤害我。会 唔会嗰 个选择 系有人系啦？而家有人搞你，对你唔好，你会点对付翻佢咧？即系搞我你，搞我你嘅人生啊！搞我你嘅人生啊！ 因为我谂紧嗰种不停嘅伤害系啲咩伤害？ 例如佢成日同你讲你好肥，其实 唔系好 hurt 到我。 你唔好以为自己真系好大只啦，咁样得唔得？ 唔系，反而推动力啊！呢个冇影响，呢个冇嘢，冇乜影响呢个。 我就谂，如果系伤害嗰种伤 害， 伤害 你够啦，唔好再练啦，你够啦，咁得唔得？ 呢种都唔系用 伤害，好似 其实有冇嘢系伤害到你噶？ 有嘅， 我想知啊。 其实我觉得波胜靓仔过你啊。 唔系咁呢个我认咁样嘛， 我可以认嘢， 我估佢唔到， 因为我认佢系靓仔， 我又估佢唔到。 唔系你睇，你除眼镜咩啊？新年睇 咩？ 未啊？ 佢除眼镜 作 为 一 个编剧 噶 ，OK 喎， 系咪啊？ 可唔可以去下 casting 啊？佢 得嚟，唔使 casting， 即嚟啊！你拣角色啊！自己 佢系靓噶， 许廷铿之后到你啊！ 唔系梁德辉，如果你攞波胜同佢比，佢唔会嬲嘅。你攞一啲佢唔系好中意或者佢本身唔系好崇拜嘅。咁佢就会嬲啦，应该 系啊。我谂如果佢等我谂下咩系伤害咯，你如果出去出面识咗第二个 打你咯，真系 边够佢打？ 你打唔系啊？佢大只唔到边个好打？ 因为佢打我第一下我就会走噶啦嘛，我就肯定系会走噶啦。 即系突然消失咯， 唔会不断地伤害。 即系佢冇得可以不断地，因为你第一次伤害我，我就会走。 你以为佢唔小心？佢应该唔想撞到我 先。 佢应该系，哎呀，佢应该系甩手啲嘢揈出来啦。 我就当佢唔尊重我啲，即系会俾人 check 我嘢嗰啲啦。 啊 ，OK， 啊， 或者唔尊重我阿爸阿妈嗰啲咯。 啊，得你自己啦。 尊重阿 Catherine 系啦，唔尊重阿 Catherine 啦。 OK， 即系成日讲佢嘅地嘅不是嘅喺你面前。 我都系第一次做，你冇第二次。 呢啲太致命嘅，因为呢啲一下就走啦，真系。 我就当佢系呢一类啦，咁样。 系， 但我仲好爱佢吓。 系。 咁佢一定天之角色啦， 系啦，翻你屋企食，翻你屋企食饭，但系食亲都接， 同埋可能佢净系嗰样嘢之外，其他嘢都好好嘅，所以你好爱佢，你俾多啲理由。 不过我系嗰啲好犯贱嘅，如果你对我系太好嘅话咧， 又唔得 嘅 系嘛？ 我唔得嘅 ，OK， 即系我反而会有呢一种，头先你讲呢种，就系你不断我，如果你不断对我好好啦，好到系一种其实大家会好羡慕嘅好， 系 啦，咩都千依百顺啊，然之后系咩都就晒你，帮佢谂晒嗰啲咧，我会觉得你好烦。但系我又会中意你嘅，但系我觉得你好烦，但系我中意你嘅，但系真系 真 系 你好烦， 我都觉得我好烦啊！ 咁如果佢 sense 到之后，佢开始改变啦， 我试过 唔系，如果佢改变对你冇咁好啦，咁你仲会唔会仲中意佢啊？ 佢唔再烦你， 定系你反而 觉 得冇咗嗰种烦会少咗？ 好好多噶。我系嗰啲若即若离，反而最治到我嘅。 因为有啲人咧，有啲人把口话，佢好烦啊，点样？ 其实人哋 就冧噶嘛。 系啦，人哋一唔做咧，佢就觉得死咯咁样。 即系当街当巷，当你所有同事面前攞壶汤出嚟，诶，好烦啊，又逼我饮嗰啲， 系啦， 出嚟嗰啲 啦。但如果有一日佢唔拎汤俾你出嚟， 有啲失落啦， 又 啲 又唔会， 又冇乜嘢嘅。 佢唔会， 佢又 即系如果佢不嬲做开咁样，如果唔敢做，我就哦又 OK 喎，冇咁黐身啊嘛。 OK， 好烦呢个人， 我有空间嘅我人， 冇乜嘢唔好爱上佢都好烦。 梗系啦，好嗱，我要拣嘅就系最阻唔到嘅嗱，我 你唔好 最正常，我就系突然消失啦， 系 啊。 但系系咯，突然消失啦，最正常噶啦，即系如果你做就系 好合逻辑啊！突然间咁样， 因为见面出嚟倾，我觉得既然你系不停咁伤害紧我啦，我觉得同你倾系唔会有结果嘅呢件事，即系冇意义噶，其实即系 都系俾个机会佢说服你嘅啫。其实我觉得 系啦，即系你出嚟倾咁，你可能会更加再伤害多我多啲啦。即系如果你系语言上伤害惯我嘅，你可能更加会出嚟。通常如果我假设佢系嗰啲语言嘅暴力又好啊，或者 physically 嘅暴力都好啦，通常你出到嚟如果同佢倾呢啲，佢一定系即刻扮死狗嘅。 系 扮完死狗之后咧，系啦， 隔一段时间， 隔一段时间就会更加变本加厉嘅，即系嗰种嘅控制嘅程度，嗰种控制欲系啦，不停地伤害我，谂到系咩啦？控制欲对于我嘅 ，OK， 系所以冇意义嘅，同佢倾呢样嘢系唔会有一个共识噶啦， 系 入骨噶啦呢样嘢。咁咧，我就会去一个 最浪漫嘅旅行。 我捉字失，我揀三， 系 三系 send 一段文字嗰个， 三系去一个最浪漫 嘅旅行， 留个美好回忆， 系， 但佢冇话同佢一齐去嘛？呢个 choice 入边， 好烦啊！同呢个人一齐， 你冇谂 同第二个人去， 但你冇谂， 我会同第二， 同埋系咁 send 相俾佢， 话俾佢听，佢完全一个报复嘅心态。 唔系，但你报复嘅时候，其实呢个咪啱咯？ 咩啊？ 呢个咪报，其实都系一个报复嚟噶。 点样报复咧？ 去一个最浪漫嘅旅行，留个美好回忆。 嗯， 佢你可以仲有下面噶嘛？留个美好回忆，等佢成世都记得你，成世都 嬲。 佢唔会想 都系一个报复。 我正唔会想见到佢嘅之后，所以我会拣去一个最浪漫的旅行。 系， 但系佢唔喺呢个旅行入边嘅。 和别人咧，即系前面有和别人。 留一个美好嘅回忆啦。 其实系治疗你嘅失恋啫。 嗱，如果做消失嘅选择就系呢一个，但系如果正常，我会拣突然消失。 OK， 系系啦，好啦 ，Eric， 我不嬲放放你气啊， 系 啊，可以唔使可以唔使解读。 系你自己拣咩咧？新年 我好犯贱，我拣四。 出嚟见面倾 系啦，能医不治。即你知都如果俾我咧，我系嗰啲好鬼痴恋嗰啲人嚟嘅。即如果我明知冇可能咧，我都会死掠嘅。即其实我好唔撇脱嘅。即如果我幻想啊，如果我去到咁嘅 situation， 即我分析还分析，但我自己会，我明知嗰个窿系我自己掘出嚟嘅，但我会跳落去。即我觉得系我系一个咁嘅人嚟。好唔撇脱啦，好鬼渣，但我会闹人咯，人哋梗系唔啱啦，点点点，但到我自己其实我都系咁， 你都系一样， 但系你试过倾完之后系有效果嘅， 短暂咯，系咪应该？ 唔系，因为首先我离身先啦。咁我长时间嘅恋爱啦，我而家咁我咁多年嘅咁多年嘅 讲 一 啲经历，我哋会质疑翻佢。 咁我咁多年都系靠沟通去解决啲问题嘅。咁我理论上我系信呢一套嘅，系啦。咁当然如果靠沟通嘅话，你要相信咗对方先。咁但系呢个 situation 嗰个对方理论上应该系信唔过噶嘛，因为伴侣不停地伤害你啊嘛，咁样系啦。 其实系呢个有冇话系咩边方面嘅心理测验嚟？ 系啦，又系嚟了啦。咁就系其实咧，今次就系测咧，你有几享受被伤害咧？ 哦， 系啦， 几中意沉沦咧？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嗰啲人，你。尤其是你有冇发觉你身边仲有啲朋友咧，由朝到晚见亲你啊，或者逢系遇到感情问题咧，你发觉佢兜圈又兜圈又兜圈又兜圈，都系喺翻 个 轮回度 讲十八万次 咯。系啦，其实佢系即系一个乜嘢嘅人会成日做紧同一件事咧？就系佢享受紧嗰件事啫嘛。 系啊， 系啦，佢根本就系享受紧嗰个伤感，享受紧被伤害，先至 有其他人嘅 attention。 系啦，其实嗰啲人咧，你越安慰佢咧，佢会兴奋剂咁，佢系越 enjoy 嘅。所以其实有好多呢啲人嘅，咁你系唔系咧？呢个心理测验希望可以同你研究一下啦。咁如果你拣一嘅话，就系突然消失啦。咁如果你真系好爱佢咧，其实就好难做到嘅。但系如果你有咁嘅谂法，某程度上系好事嚟嘅，因为个问题我专登 set 咗就系伴侣不停咁伤害你，即系讲到明呢个人真系根本都唔值得爱噶啦。咁所以其实最好嘅方法梗系走就算啦。但系比较难做到嘅，但系希望如果你拣得呢个嘅话，你目标系做到呢、這个都系嘅好事啦，系最撇脱啦。因为嗰个人系唔会坏人嚟嘅，好老实。即系如果不停伤害你，系啦，佢唔会爱你嘅。咁你梗系即刻走最好啦。OK， 咁第二个 WhatsApp 留段心情文字咧，我谂都几多人会拣嘅。我原本谂住啊，但系大家都谂住 冇呢个冇人拣， 咁系极端。系啦，因为我又有个朋友就用呢个选择方法嘅。佢第一件事话，我谂住我见到佢，即系天意嗰种讲法啦。我见到佢应该俾佢氹翻嘅，但我又仲系几中意佢嘅。其实咁，我不如留段字等佢讲埋，等佢留恋我啦。跟住我就咁，你死得啦。即系你谂你 觉得文字可以打动别人啊？ 唔系打动啊，系佢走都系谂住点样令佢留恋自己啊？ 凄美啊， 系啦， 即系其实都系觉得人哋会翻嚟咁。 系啦，你即系你都有期待佢会改过，即系呢种人咧，你拣呢种你都系会死灰复燃嘅，你要小心啦。如果你拣呢个嘅话，好啦，三虽然少人拣啦，希望冇人拣啦吓。 我帮你拣边个啊？ 我系四啊，拣 四啊， 四拣四， 理性啊嘛， 系啦， 先系最严重 啊。系啦，咁第三嗰个咧就系 又系讲 同你本人 最 吻合。 系啊， 咁拣一个冷浪漫嘅旅程咧，即系我身边有朋友拣嘅，我身边有朋友做咁嘅决定嘅。咁我觉得其实企图闹醒佢啦，就系你去嗰旅程，你已经谂住分手啦。其实系你飞佢啊嘛，仲要佢伤害你，但系你中意佢啊嘛。咁即系话你谂下嗰个旅程嘅过程之中，其实系帮你自己擠眼泪啫嘛。 系啊， 因为 或者将来 系啦，因为譬如 嗰、 那个系啦，嗰、那个女孩子同我讲嘅话，因为到分咗手之后，其实你记得最多嘅都系快乐嘅嘢啫。咁所以不如整个旅程。我话 sorry 啊，其实你分手之后记得最多嘅一定系伤心嘅嘢。你所因为你所有快乐都已经变咗个伤感啦嘛。我以前几快乐， 都系喜嚟噶啦。 系， 但你就要加朱古力味落去，等我食落去都几甜啊。 系啦，咁你分咗手，你伤感嘅时候，你回忆起呢个旅程，咪更伤感咯。如果白雪之中喺北海道拥抱，咁你之后咪仲伤感。其实根本呢啲就中寒劇毒， 自己制造出嚟。 沉沦指数非常高， 沉沦指数非常多， 非常高，因为佢专登制造一个旅程俾自己流眼泪。 但如果我净系我好似我嗰种咧， 你要 perfect 啦， 你 应 该从第二个去 你 播， 你应该系你应该去嘅旅程之中，iPod 系咁听住李慧敏嗰啲歌， 我谂唔系啦， 系咁报仇。 跟住第四啦， 第四 咧倾 系啦，见面倾。 喂，讲你啊，邱国成 系啦，同埋 都系拣呢个。 我自己都系拣呢个嘅，就系呢种人咧，系啦， 你哋啊， 唔单止你享受伤感啊， 不如你用我哋嘅， 系啊，我哋咧仲自欺，我哋啊，我同波成咧仲自欺欺人添，因为我都讲到明，佢不停咁伤害你啦，不停咁最紧要，系啦， 不停 伤害，佢都不停咁伤害你，你都明， 我哋 不停俾人伤害， 俾人伤害啊， 我哋不停俾人伤害， 要点啊？ 都知佢啊，唔会改过噶啦，唔会改到噶啦，你仲相信有得？倾仲要写到明，解决到就揾方法留低。我哋真系唔抵可怜嘅，我哋唔单止享受呢份伤感。 好多人拣四啊，你真系 我 哋啊， 我哋啊，仲喺度自欺欺人，呢啲真系好大件事嘅，系啦。 呢个系沉沦指数 number one 啦， 沉沦指数真系 number one， 即系享受伤害。 因为我个牌头都已经写明，即系其实都有啲足字细，个牌头写明你真系谂住分手噶啦，你最尾都系拣住，唉，解决到就留低啦。其实。明知解決唔到嘅啦，咩低啊，仲要傾？你明知俾佢說服到，同埋， 你將個分析係咪有字喺度噶？ 写咩？ 唔系你叫波成自己再读多次，自己再读一次俾自己听。 我以为你话 翻个第一身嘅， 系你试下你咪系咪有喺度？ 好简单。 我以为咧，你话可唔可以 copy 一次 send 个 email 俾佢咧？记住。 send 翻个论文俾阿波成同我自己，私俾我自己。 波成啊，拣你嗰个选择系点样话？ 我 劲享， 我唔单止享受伤感啊，仲成日自欺欺人。以为佢有机会改过，仲幻想可以留低，就系咁啊！ 我写翻长啲俾你。 你认唔认同啊？你认唔认同啊？ 其实系嘅，即系好似头先 Sunny 讲咧，系有啲噶。 因为 show 翻几次啊 ，Sunny 呢咧都几准嘅，尤其是波成咧，我真系睇得次次都中。 我啄住佢嚟度，其实 即系譬如我尝试代入我有咁样嘅谂法嘅时候， 如果你有啦， 系啦，如果我有咁嘅谂法嘅话咧，系啊，即系 笑咩啫？ 我会同 Sunny 讲。讲嘅一样就系人哋出现喺人哋身上咧，我识话人哋 系噶， 热脱啲啦！你咁样搞，其实你拖咁耐，佢改到改改唔到，改唔到噶啦，冇得 系啦，要改早改咗啦。 系啦，但系到放喺自己身上面，你会觉得仲有机会嘅。你觉得只要仲有一个 percent 都好，你都会觉得等下啦，可能有机会会变嘅咧。系啊，即系一个咁样样嘅。 你系咪嗰啲咧？即系宁愿人哋伤害你，你都唔愿意伤害人嘅人？ 系 你觉得 呢个系真嘅？即系我甚少啊，甚少嘅伤害。 但通常呢啲人唔觉意伤害咗好多人。 咁我唔知喎，咁懶 係 知道， 懶係咪就係我嗰個男仔 friend 去旅行嗰只男仔 friend 我即 係懶係唔好傷害 佢，因為佢以為自己唔係傷害緊人啫， 即係因為你可能咧到到最後一次個爆嘅時候咧。就 系 好大镬咁爆。 其实我为咗唔伤害， 可能吓，其实先前你都冇嘢噶，点解你 突 然 间 咁样？ 其实我为咗唔伤害你，我忍咗十年啦，我一次过话俾你听下。呢个系 一 个逼击爆射死佢呢个。 即系佢，我反而觉得佢系有机会突然间爆嗰种人咯。 佢梗系啦，佢系会， 我会嘅应该。 系啊，你真系会啊， 即系会储埋一下咯。 做咩？ 嗰下真 你都 系拣 呢个，做咩置身事外啫？ 系我哋会啊。 你 会同学会咁咧，围埋一齐， 完全唔关自己事咁样， 割唔到直添。 嗱咁我哋 Facebook 上面拣最多系四啊嘛，都系 四啊，最后都系最多系四。 我哋都系拣，我哋会啊， 系啊，少有地系大比数系得两个选择，系啦，而最多人就系拣四啦。 哎呀，咁祝你哋好运啦， 系啊，祝我哋啊， 祝我哋好运， 我哋啊， 咁啊，新年因为都已经拍咗埋案噶啦，都唔需冇乜嘢可以搞噶啦， 系啦， 都唔轮到我哋插把口埋， 系啦， 但系 波成你就 祝我哋好运啦，都系，仲有啲听众嘅， 希望你2015年爱惜自己啊， 我唔会伤害人噶。 唱以后将每日让我一刻也不给你失望，将快乐将寄望将一切交给我，不需你开口许诺，不快是琐碎事让我轻恕你担当你一切的祸，于眼内不回望消失了都不觉，靠别人这座发光，如你是我大雨披星努力过，便 手等光明也是无助，就等岁月红花吐出万年的悲疮。不过谁人有痛哭过，如何失最多并发现笑的照耀过，在那空气中吸消磨折夜话过，月光缺席时候为你轻快乐过。不需想起我感激我，至少可解你寂寞。偏偏你早得到一个星座，于眼内不会望，消失了都不觉，靠别人这座佛国。如你是我，大月披星努力过，便会只有守得光明也是无助，就等岁月红花吐出万年的悲疮。不过谁人有痛哭过，如何杀罪过，笑的照耀过，在那空气中吸消磨折夜话过，月光缺席时候为你轻快乐过。不需想起我感激我，永恒能被你快活。努力过，便会滋养手等光明也是无助，就等岁月红方吐出万年的悲疮。不过谁人像我在银河远已未破，并发现笑的照耀过，在那空气中吸消磨折夜话过，至少困倦时候为你轻快乐过。不需想起我感激我，永恒能被你挥霍。 许廷铿嘅新歌叫做《如你是我》，今日都系晒新年陈明生啦， 多谢晒， 多谢晒啲，拜拜。 第 37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正选，2014年度最具分量嘅乐坛成绩表，香港乐坛典范，第一位进入名人堂歌手，音乐殿堂至尊谭咏麟。同你一齐细味佢嘅家传户晓金曲，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1月9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过去50年，香港都有购买东江水，目前系占70%以上供水来源。 专家学者指，长期依赖单一水源，唔单止削弱议价能力，亦会造成缺水危机。 香港系全球前3名耗水量最大城市之一，究竟港府有几重视水资源？对减低东江水嘅依赖有乜嘢目标？又应该点样负起珍惜全球稀缺水资源嘅责任呢？ 铿锵集今晚7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